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相信，降低疫苗通行證的適用年齡可以增加兒童接種的誘因，應該盡快推行。天氣方面，本港天氣預報，乾燥大陸氣流正影響中國東南部，在上午5時，超強颱風軒南落，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5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台灣以東海域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最高為2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酷熱，日間乾燥。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以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時，超強颱風軒南落，集結在北緯21.3度、東經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9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台灣以東海域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米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西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北風4級，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18公里，東沙吹北風2級，能見度10公里，澳門吹北風2級，能見度15公里，最後在西沙吹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呢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1,656點，升1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66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40.24，瑞士法郎0.982，加元1.316，人民幣6.907，英磅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0.995，澳元對美元0.67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5.68美元，卖出1,6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自信。 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啊，要等埋嗰一秒先啊，六点零九分，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哎，又调翻转，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2772啊，可能今天有啲玄机喺度，唔知嘅，咁啊都系估下嘅啫，估下唔使死噶嘛，系咪先？27度，相对湿度72%嘅，咁啊，今日星期五咯，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喺9月2日嘅时候咧，继续嘅精精神神。咁啊，今日咧都系翻学日嚟嘅，咁啊，喺寻日嘅时候都已经开始咗啦，咁啊，所以各位啊，同学仔咧，咁啊，要继续加油啦，咁啊，寻日都系翻到学校嘅时候咧，都系适应下，睇下同学仔啊咩样啊，样都睇唔到，即系睇下边一位嘅同学系同你一齐同班啊。揀下位啊，見下老師啊，睇下啲科目啊邊個教咁樣，咁啊當係一個練習嚟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就真係差唔多嚟真噶啦嚇，咁啊有啲學生都係覺得喺星期五啊，唔好咁嚴肅啦，星期五不如輕輕鬆鬆先啦，咁啊去到下個星期嘅時候先至嚟個嚇緊張翻啲啦，又唔係唔得嘅，咁啊總之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咁啊最好啦嚇。 晨光每日一格， 我成日都话喺新嘅一个学年，或者当你翻一份新嘅，我总之有一个新嘅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将之前嘅一啲嘅陋习，每一次咧都系有一个大嘅改变。呢、這个改变系可以令到我哋好快脆，自己都会感觉到哎。我进步咗，我好咗，人啊唔希望自己就越嚟越差嘅。你点样去到塑造自己一个形象，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工程。你见譬如政治人物啦、歌手啊，即系演艺人士咧，其实佢哋都有个好重要嘅就系一个 image， 一个形象，都系要塑造出嚟。其实就算你系翻学嘅，打一份普通嘅工嘅，你自己本身都会因为你自己嘅性格咧啊，令到你嘅形象。都是不其然咁样塑造咗出嚟嘅，咁你自己喜唔喜欢你自己一个咁样嘅自己呢？如果你发觉喂，我仲有好多改变嘅空间、进步嘅空间嘅话咧，咁呢啲就机会。每逢一啲去到转变嘅时候，你都应该咧同自己讲，立定决心，即系要做好自己啊！希望将个目标放得更加远，要点样去到令到人哋觉得，咦，我系一个咧勤干嘅人嚟嘅。我是一个呢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来的，也都在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呢就逐少逐少呢就展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当你去到翻学的时候，可能你现在、中六了、中五的时候发觉、别人感觉都是懒散一点，不如试试现在呢就努力一点、由今天开始呢就做好自己，跟自己说我不要玩那么多了，自己都要做到，塑造了一个呢新的自己出来，那是一个转变来的，不是只是形象。有一个好的形象，其实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根底，所以才可以改变得到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地向好的方面进发的。 早上一次的时间，晨光第一线找你霆锋 塑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无论怎样洗头，头皮会不会都有一阵臭臭地的味道呢？其实头皮有味道都很常见的，主要是因为油脂分泌、皮肤代谢、头皮共生菌等等的因素所引致。不过如果经常洗头都有明显的味道呢，就应该要尽快求医了。今朝早不如同大家讲一下医生推介的日常保养方法，这些方法都有助消除头皮的异味的。首先都要告诉大家，头皮有味道的情况其实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所以不需要太担心。不过如果在正确洗头之后仍然有明显的味道，就要快点找医生看看到底是关身体状况事、保养事，并还是是外在环境因素所影响了。其实主要来讲，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出现到以下的情况。在一般状况，流汗、皮脂腺的油脂分泌、皮屑或者是角质代谢等等，头皮上面的细菌、皮屑芽孢菌等等共生菌，就会将汗液、油脂、角质进行代谢的时候产生味道。而在有疾病或者受伤的情况，例如是伤口发炎、肝癣或者是脂漏性皮炎等等，毛囊有机会受到细菌感染，于是就会分泌了一些有味道的分泌物出来了。最后就是环境因素的问题，例如是经常吸烟、食二手烟或者是一些很大油烟烧烤的环境那里存在，这样都有机会影响头皮的味道的。不少人为了保养头皮都会特别加强头皮的清洁，不过医生就提醒大家千祈不要贸然这样加强清洗啊，因为过分清洁反而可能未必有好处的。其实一日呢最多洗一次头就最好了，除非是因为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因为运动量而大量出汗出油，才适合一日洗超过一次头。否则保护皮肤的油脂很容易会被过度冲洗，然后失去屏障，这样就会更加令到外在的物质刺激到头皮的了。最后医生亦都提醒大家，一般我们市面上买到的洗头水呢，通常都是经过合格检验的。不过如果用了这些产品之后出现痕痒、刺痛等等不适，就一定要快点停用了。同时医生亦都建议洗头水的成分最好越简单越好。市面上有不少标榜住加重香味的洗头水，其实反而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或者过敏。 对于头皮比较容易出油的人士呢，就可以试下选择去油能力比较强的洗头水。如果头部皮肤有问题的话呢，就建议找回相熟的医生问一问才好去买了。今日开始都要好好咁样注意保养头皮，因为保养完头皮之后，相信无论系对你嘅发质定还是系你嘅形象，就好似我哋头先一路讲住个头有冇一阵浓烈嘅味道，都会好有影响噶。嚟到 Happy Friday， 无论你系拥有长长嘅秀发，定还是系清爽嘅短发，都希望你个头可以 keep 住香喷喷啦。 混和着期待来多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重吗？现全部是废话。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揾下啲地方去一去啦。嗱，天气方面先望一望先，咁啊，影响到我哋嘅计划嘅。咁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啊，新界最高都一两度，所以都系热噶吓。啊，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日间干燥。不过咧，朝头早嘅时间咧，即系我哋而家你听紧心机啦，我翻工嘅时间咧。其实就都凉咗啲，有啲清风送爽嘅感觉。不过中午嘅时候就冇办法啦吓。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嘅。啊，有一个咧免费嘅地方都可以咧推介下俾大家嘅。今日都算系中秋夜市咯。 適逢中秋節啦，咁所以喺西環嘅堅尼地城啊，基路炸灣海濱長廊啊，咁時間就由傍晚四點至到晚上十點，咁公眾咧就可以免費入場嘅。咁有多個嘅本地品牌啦，就去到擺一個檔攤，主打咧就銷售呢啲譬如手作啊、食物啊，同埋寵物都去得啊。咁所以佢哋亦都有啲叫寵物用品啊。入夜之後咧，個燈光咧都會非常之靚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夜市。咁呢个夜市嘅时间系大概几多啊？哦，原来由呢个9月2号至到4号，即系今个星期咁2号即系今日啦，二三四即系星期五晚，星期五嘅下昼四点钟，就至到星期日嘅晚上十点钟。咁佢唔系话廿四小时啊吓，佢嗰个开放时间咧就下昼四点到晚上六点钟。另外咧就系9月9号至到咧就11号。前往的方法很简单的，就是在堅尼地城港铁站 A 或者 C 出口，咁啊行大概五分钟咧，就好快脆可以去到噶啦。嗱，呢啲咧即系又唔使钱啦，都几值得咧推介俾大家嘅。咁啊，其中原因咧就系因为佢都几多呢啲叫做工作坊，大家可以去睇下自己有边啲中意啦。亦都咧会有人气嘅乐队啊，会到场咧就是 busking 嘅。另外咧，如果你话喺9月11啊、12号嗰个档期嘅时间咧，咁佢亦都有马拉松短跑比赛，同埋绿色生活健康市集，咁啊节目咧佢哋都尽量谂噶啦。咁啊现场更加设有咧就系灯笼啊，嗰啲嘅打卡位，咁啊大家就可以凑下热闹，去嗰度咧就影下啲靓相。最难得嘅咧就活动场地咧就宠物友善嘅，咁啊中秋节咧都可以带住你自己心爱嘅宠物一齐咧去到感受一下节日嘅气氛。咁啊宠物即系都要过节噶嘛，系咪先？咁如果好似我咁啊，都当自己只狗就狗咧系自己屋企人嚟嘅，咁所以咧又可能会准备一啲咧专属狗狗食得嘅月饼，或者狗狗食得唔一定要买狗狗月饼嘅，狗狗食得嘅零食啊，咁都开心噶啦啊！咁佢都明白噶啦，心意心意。咁所以咧，大家嚟紧中秋节啦吓，咁好快脆开始准备啦。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准备嘅时候都已经今年都已经吓食咗呢个月饼咧？我啊仲未，咁但今年都已经密锣紧鼓睇下边一只好食噶啦吓。多啲呢啲地方咧，就可以一家人咁去，爸爸拖住个仔仔去。乐也融融 ，so happy 啊！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我带你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宝石，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好嘢。 好似梁 Allen 一首歌曲嘅《爸爸好嘢》，Little Boy。哇！朝早六点二十九分啦，咁我哋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八元号嘅晨光第一线，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经过大约六小时的出舱活动，完成期间的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陈东、刘洋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并由小机械臂辅助实施出舱活动。新华社报道，在出舱活动期间，航天员陈东、刘洋和蔡旭哲在舱内外密切配合，天地间亦周密协同，先后完成了问天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舱全机上机抬升、舱外自主应急返回验证等任务，整个过程顺利圆满。报道又说，今次任务检验了航天员和小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也都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性能。美国有商业新闻网站引述前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在社交网页的贴文，说联邦调查局上月从特朗普住所海湖庄园搜出并带走的机密文件，特朗普很可能存有副本并藏在其他地方。科恩说，他相信放置这些副本的地点可能包括特朗普子女的住所、特朗普集团前财务总监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家中、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以及特朗普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大厦等。司法部日前公布文件，当中提到在联邦调查局上月搜查海湖庄园的前几个月，一些政府文件很可能被隐藏起来，并已经从海湖庄园的储物室中被移走。特朗普试图借此阻碍执法机关调查他是否涉及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英国公共和商业服务联盟表示，在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工作的外判员工将会在下个星期新首相被选出的同一日开始罢工。路透社报道，在该部门工作的清洁工、保安、接待员和收发室人员等将会在9月5号和6号以健康、安全和权利等理由罢工。公共和商业服务联盟秘书长马克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舒缓生活成本危机，公务员队伍越来越愤怒和绝望。又说，参与今次罢工行动的人员签署的是外判合约，而不是政府的直接雇员。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年7月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和首相职务，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在新党魁选举的党内投票中，最后两个候选人是外相卓惠斯和前财相辛伟成，最终结果将会在今个月5号公布，意味下任首相人选亦会揭晓，同日获女王任命，今个月6号正式开始首相工作。本港新增1058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0342宗本地感染，是相隔5个月后单日确诊再次过万宗，多11个患者离世。联合医院一个15个月大的确诊女婴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预计确诊升势会持续，但希望不会再出现第五波高峰期每日几万宗的情况。医管局公布调整确诊患者出院安排，期望能够舒缓公立医院的病床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7嘅时间，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咁啊继续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啦，今日朝头早咧，等我又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点啊？寻日夜晚够唔够瞓啊？ 够啊！你见我几多点 send 嘢俾你，你就知啦。 打俾你嘅时候又听到声音有啲沙哑。 磁性啊嘛， 系都系嘅，磁性嚟嘅呢个系啱嘅，啱嘅，啱嘅 因为问你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样，你觉得咩叫做珍惜咧？ 珍惜啊， 好难答嘅。 相对嚟讲就唔好浪费啊， 唔好浪费啊。 系啊， 咁成日话诶啲嘢你要镜住用啦，即系珍惜啲啦，又或者系。一啲环境嘅嘢都可以叫珍惜啊！ 哎、最成日谂嘅其中一样咧，睇广告都有嘅，叫你珍惜咩咧？珍惜你嗰啲咩菠萝蓋嗰啲软骨啊、软胶嗰啲。 所以饮奶粉啊，咁样 饮奶粉啊，或者带住啲护膝行啊，咁样 吓。咁啊，真系答唔到喎。咩叫做珍惜先？ 嗯， 嗱，因为你话我珍惜一啲嘢，系咪即系永远要保持佢好似新嘅一样？ 唔得啦， 你先叫珍惜啊，系咪先？即系譬如一个一间屋，你要住到新嘅一样，咁你先珍惜呢间屋。但系冇可能噶嘛，你譬如你一定 high 花碰墙啊，或者整污糟啲嘢咁样，咁唔通叫做唔珍惜咩？咁好难讲噶嘛。佢系一段关系，咁点样为之珍惜咧？即系保持永远保持新嘅一样。咁但系如果永远保持新嘅一样，就冇咗嗰个因为相处得耐。而诞生出嚟嗰份嘅感情噶啦嘛， 系啦，咩缘起缘灭系咪又啊？ 系啦，咁即系又系唔珍惜，咁即系好难搞噶。譬如有啲咧细路仔问你咁样， 啊，咩叫珍惜啊？咁你点样答佢咧？ 我都会话唔好浪费、啊。 嗯，咁如果系小白同小小白问你，咁你点样答啦、 啊？我用两样嘢同佢做比喻嘅。第一个咧就系、是、钱，金钱，金钱咧就千祈唔好嘥，即系要用得其所。嗱、啊，同佢讲，金啲钱咧会用得晒嘅，但系要用得其所，即系例如买糖嗰啲就唔好买咁多啦。买书本就可以买多啲啦，啲家长其实都讲、 啊。如果你咁样答又麻烦、啊。阿爸，咁点解买糖同买书嘅标准系唔同 咧、啊？因为买糖咧会令食得多会令到佢蛀牙，啊佢有几只蛀牙啦已经。咁、啊、但系啦，买书咧个知识咧系无限嘅，咁所以咧、就用得其所，又唔会浪费、啊。另外一个咧，我都同佢讲话，要珍惜嘅咧就系时间。因为我试过画图俾佢睇咧，有啲嘢咧，冇咗嘅，你可以买翻；有啲跌咗嘅，你可以执翻。唯独是时间、青春咧，啊，原来过咗咧，执唔翻嘅。 嗯， 系啊。 阿爸，阿爸，佢可能会再咁问、哦。嗱、 啊， 如果我买本书翻嚟，我唔睇。 嗯。 但系我买粒糖翻嚟，我即刻食。 嗯。 咁我系有冇珍惜本书，同埋有冇唔珍惜啲糖咧？嗱，啲糖整出嚟系俾我哋食噶嘛，我食咗， 系啊， 即系我系佢用得其所。 吓、 啊，但系本书我买翻嚟啊，我好珍惜佢、哦，我揭都唔敢揭，我为咗保持佢新净。咁、哦、于是乎我唔用，但系本书咪冇用咯。 哎，呢、這个真系重点啊！我发觉咧，即系我自己以前都系嘅，其实好多人都有嘅，就系、是、买咗啲新书翻嚟咧，就真系好唔舍得整翻佢， 唔舍得揭啊嘛。 系啊，所以咧我都好努力教佢一样嘢。书咧由一本好新嘅书，你成日揭佢啊，成日睇佢啊，喺上面写好多字啊，即系写唔系画公仔啦，写好多即系有用嘅字咧。其实呢本书咧就越开心，因为佢觉得咧，你好爱惜佢，同埋你同你一齐努力过，然后咧佢将佢残咗啦，即系等于佢嘅知识入咗去你嘅脑入边咧，佢就功成身退咁样，就唔好谂住话喂唔好揭啊，咁嗰啲概念就错啦。 嗯，嗱阿爸，咁你就话讲到时间啦。咁啊！如果我用啲时间，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去玩，咁我咪好珍惜用啲时间咯。嗱、我冇嘥到噶，我真系每分每秒都玩噶、哦。 好彩佢冇问啲咁尖锐嘅问题啫。 好过我对住本书发呆，嗱咁我就系唔珍惜时间。 系啊，咁又要教佢咯。 嗯， 所谓珍惜时间咧，你系点样去到珍惜咧？就唔、是、好浪费啊嘛，大前提。咁、你点样唔好浪费咧？就系、是、你平均分配你嗰个时间。工作时工作，即系学习时工作，学习时学习、然后游戏时游戏，摊翻匀佢。咁每一样嘢咧，都要有啲有啲有啲，因为你同佢讲平衡咧，佢唔明啊。 哎呀， 佢未明啊，呢啲年纪二年啱啱先二年班，边度知啊？咁你咪要话俾佢听咯，即系有呢啲嘅道理。 所以通常咧，小朋友问到呢啲咁嘅位咧，个家长只系得两个答案嘅啫、去到最后， 啊、 即系第一就系、是、你大个就明噶啦。 啊 我大个就明啦，唔好再问啦，即系啊。咁、第二个就系、是，你都系问你阿妈啦。 哦， 答完啦个问题。 呢两个答案我都有答过、哦。呢两个答案真系无敌啦，系咪？ 系啊， 冇错。 所以跟住咧，你阿妈都用翻呢个答案啊嘛，即系阿你太太。你要问你阿爸啦。 系喎、哦，唔怪之阿仔有阵时跑住过嚟问我，诶、欸、呢个系咩嚟噶咁样。阿妈叫我问你啊，咁样 系问咗阿妈一排，阿妈就话你不如问阿爸啦。 系啊，啊真系都有呢啲咁嘅玄机喺度，吓、 啊、好啊， 好啊，转头翻嚟再讲。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早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嘅时候啦咁啊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方面先大致天晴日间係酷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4度左右啦新界都会再高多一两度㗎喎咁啊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呢係干燥嘅咁啊而家室外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70%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属于2至3咁啊再睇返呢星期五六日一呢四日啊咁啊天文台嘅九 九天天气预报咧，都系话到非常之猛太阳嘅，咁啊，亦都冇乜雨水噶啦。咁啊，如果要落雨嘅话咧，就要去到下个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开始啦。咁啊，亦都系咁谂啦。咁啊，要同阳光玩游戏嘅话咧，你就要好好地把握呢一段嘅时间啦。 Everybody want a fancy car, give me a fancy car, give me a brand new car. 谁知男神型号座驾，笑话吗？会招完我似专家，求其你静影，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出众，散发的那性感，让我文艺吸引眼。战斗架气派，如说为你带到处去摇摆。 新鲜滚热辣啦，咁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嘅时间咧就生效啦。一首歌曲嚟自湘桥嘅《My First Car》。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等新年 Sir 带我哋睇下行山有啲咩知识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早喺电话旁边我哋职场 QL 系列啦，咁啊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都喺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小白，好似好耐冇见咁样啊。 唉，好耐冇见啊，因为疫情关系啦，又同你少咗见面啊，不过唔紧要，即係啲公仔箱都见到你啊，唔紧要嘅。 你讲我定你先。 唉，大家都系咁啦。咁但係呢最近呢即係我哋都收返啲笑容啊，因为呢行山呢即係见到天气呢就有时啊当然好啦，不过突然期来嘅嗰啲横风横雨又会出现咁样，即係而家天气都係有几阵雷暴咁样啦，咁所以呢如果上山行山嘅朋友呢就都要特别留意。咁但係有个问题即係都唔可以话完全係疏忽，就係有阵时我哋都会见到唔少嘅人行山人士呢又话喂失踪啊唔见早啊都会听到呢啲嘅情况呢会出现喎。咁我哋点样可以避免呢个迷路？唔知阿Sunny Sir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嘅听众呢？ 有啊有啊有啊！呢、這个啊，正正我都想讲啊，俾你讲咗心底话， 系嘛？ 即系因为近排咧就又有啲朋友仔啦，又未揾到啦，咁有啲就即系迷路多咗好多。 嗯， 咁啊早前咧大家就会话啊，系一啲我叫新手去行山啦咁。 系， 同新手咧其实我觉得就关系唔大嘅， 系 有冇准备啫？ 哦，系。 即係點樣準備呢？咁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啦，講到口水乾埋呢都係哇！我揸住手機，或者睇下啲 KOL， 咁睇完條線，咁就可以去行啦。咁咁首先呢就講講先啦。KOL 本身佢哋行嗰啲路線呢問題唔大嘅。佢哋拍完俾你睇呢都可以嘅。 係， 只不過你睇嘅時候呢個角度呢會同真實行會有唔同嘅。 係， 因為始終感受唔同，譬如上樓梯佢喘氣，佢未必見到出嚟俾你。 係。 咁同埋天氣咧，會令至到即係你以為條路段可能四個鐘行完，但係結果咧就要雙倍時間。 係可能六個鐘、八個鐘，又由於可能個天氣唔同咗，你嗰條路喂，我睇個 KOL 嗰條片好爽朗嘅喎，哇！點知去到會變咗泥路嚟嘅，只鞋就張住。新年成日話咩啊？喂，成條路都踩牛油喎，咁樣嘅喎。 係啊，真係噶。咁因為個古仔就係好玩就好玩在佢每次嘅現場嘅變化都有唔同。 啊 就唔係話啊死故故係咁就係、是、咁樣， 啱啊啱啊， 咁所以大家咧就之前出發前嘅準備咧就要做足，例如係真係要帶夠兩公升飲用水， 係 regular 呢個口水都乾埋㗎啦。咁就即係我最近上堂都有同學仔少少挑戰下，喂點解會係兩公升啊？我孭唔到咁多喎、啊，我哋今日活動都係你話三個鐘㗎啫喎，點解孭咁多啊咁？咁啊結果咧咁佢梗係飲曬啦，係因為天氣太熱啦， 係太焗嘅有陣時。 啊，同埋佢低估咗上樓梯嘅時候嗰、那個即係體能嘅消耗啦，因為熱住曬住咧係完全兩個世界。 係啊，嗱，譬如呢幾日咧，天文台都話個天氣係熱嘅，咁有陣時天氣翳焗咧，嗱，我翻查翻天文台嘅資料，點解天氣焗嘅時候會有一種咧唞唔到氣啊？啲汗珠點解會喺個皮膚上面表面又唔揮發走啊？咁當然焗就冇風啦，咁啊吹唔散啦。 濕度高 係啦，同埋咧有個問題就係因為本身濕度高焗嘅時候咧。咁嗰個嘅水分啊，喺我哋大氣入面咧，咁啊會形成咗一啲好似好令人好唔舒服嘅感覺，亦都將嗰一個嘅温度咧停留咗喺我哋嘅路面上面。咁呢個就天文台係啊，我睇咗天文台嘅講法啦，佢話因為嗰個温度停留咗喺我哋嘅路面上面，所以我哋就會有一種咧好局促嘅感覺，咁啊令到個人好唔舒服，亦都會扯水扯多咗啦。 系啊，呢、這个我哋即系可以留意多啲留意。第二样嘢咧，就系、是、路线嘅选择嘅时候咧，唔好净系单一味靠你个手机。因为手机咧始终都有啲路线可能未牵涉得晒。 系， 咁同埋咧就喺阳光普照之下咧，你睇手机又难好多。 系啦、啊，同埋个 mon 哇一掂落去煎鸡蛋啊，又惊佢爆炸。 哦，我上个礼拜一我哋去搵爬石啦咁。咁啊拍嘢啦，拍拍下咧部手机热到话咪听要自动熄机。 喂，太热系啊，我都试过啊。佢自己话而家停止运作嘅，因为太热啊咁样。 啊，即系部机都会咁样啦嘛，咁啊人更加啦。咁所以最好咧就系带够水。 系。 第二样嘢咧就系带翻张地图。 嗯，正正经经咁有个地图。 就算你即系咁讲啦吓，指南针都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嘢嚟嘅，起码分到方向。 系。 不过你话系咪个个都会带呢？但系都算唔识用呢？咁呢、个我都会即系提翻大家。手机唔系唔带，照带。咁有呢个定位功能咧，记得要开咗佢。咁你起码知道自己位置喺边，时刻要即系警醒住 check。到时到后望一望，大概自己喺边先。 啱啊！ 唔好迷咗两三个钟头咧，先至嚟搵就太迟。 系啊，懵下懵下咁样，即系两三个钟头，其实都行到好远噶啦。又要你行翻转头，即系 double time 咧，就四至六个钟噶啦。 所以我哋就即有个口号嘅，比如去到路口，就先做低三个 S， 先三个 S 咧就系停低 stop， 跟住系啦 ，set map 就攞张图出嚟，啊设定地图，啊最后咧就系拣啦 ，let， 咁啊就去到每个路口咧都做三个 S， 停低睇个路口，我再继续行，呢度使你三十秒或者三分钟时间咧系值得嘅，咁你往后嗰三个钟头就唔会咁易迷路啦嘛。 系、哦，咁呢啲都系即系相关嘅措施，大家都要做得好啲啦，系咪先？ 系，唔好挂住轻轻暗含，俾你立冲咗去。系，你冲咗过去之后，可能条路行错。行错先至嚟睇翻转头咧，就会慢好多嘅。 系啊，同埋行错咧，个人就有阵时就容易慌啊。 系啦，冇错。 系。 咁所以要嗰个水啦，紧急粮啦，要带备定嘅。咁你即系有呢啲嘢咧，个心就定好多。同埋咧就要留时刻留意你电话收唔收到，有啲咩事就即刻打俾屋企人。 系好多时都收唔到啊，喺个山上面咁点算啊？ 咁就冇办法啦。真系冇办法啦。嗰啲你最后一转嗰条后着嘅，就系打一个112啦。咁就佢会喺附近揾到咩网络，就帮你报，即系可以打通佢嘅报警嘅。 系。 咁但係試過好多時候咧，連112都唔得。 係啊，因為完全係 no signal 啊，有陣時係。 咁我哋喺網上邊咧可以查嘅，電信管理局咧佢有個網站，佢話俾你聽邊個路段收發信號嘅清晰度有幾多，佢都有顯示嘅。 哦， 呢個可以睇下嘅，咁啊大家知道一下哦，即係最到尾咧都係你做幾多功課。 嗯嗯。 先去玩，先去準備，咁就玩得開心啦。 嗯，係咯，即係我哋行山都係想開心啫，唔係想發生意外噶嘛。 係啊，冇錯，冇人想有意外噶嘛。 係，咁啊 download， 即係如果我都係用電話嘅，咁啊 download 咗個地圖或者路線喺個電話入邊先，都可以係一個幾好嘅方法係嘛？ 啊，呢個都係嘅，有啲嗰啲程式咧，本身係可以俾你預設，你下載嗰張地圖入去。 嗯。 咁我哋測繪處咧，香港測繪處咧係地圖，唔係地圖銷售處都有得賣，電子版嘅地圖。 哦， 咁你可以上網下載，俾錢咁就可以有得用噶啦。 哦，我見咧坊間有啲跑山高手，即係例如黃浩聰聰 Sir 咁樣，哇！佢哋都係一隻錶，跟住就又話insert 咗個地圖入去，然後隻錶就教佢點行噶咯。我見佢去法國啊、瑞士啊、歐洲啊跑邊，佢都係隻錶話俾佢聽，佢去邊佢就跑邊咁樣噶喎。咁呢啲方法又係咪即係佢個 GPS 又正路又信得過咧？ 係因為佢跑出外國地方比較開揚啊，咁所以嗰個 GPS 咧收得比較準啲。 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高手，始終都係高手。 咁梗 係 啦， 就算佢行錯啊，佢行得快過你翻轉頭啦。 佢以前係救人，而家係跑，咁佢梗係冇問題啦。嗰啲就我都相信 佢都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佢真係一個怪物嚟嘅，佢已經係 好勁，好勁，好犀利。 係啊， 香港人真係冇得頂。 係啊，咁去到外國咧，就完全都唔會輸蝕啦。咁所以我哋如果平時出街玩嘅，咁大家都要即係上山都要留意住嗰個天氣嘅變化啦。如果用手機嘅就下載定地圖啦，亦都可以咧就係準備多啲嘅電量。咁亦都唔好太過依賴，呢個電話喎，因為電話有陣時候熱得滯又會罷工嘅喎。咁要喺你喺最需要佢嘅時候，佢唔著咧，你個人就更加容易慌。有冇辦法可以喺即係遇到難題嘅時候？點樣可以保持住自己嗰個心情啊？穩定個軍心好緊要，得唔好慌，咁樣咧。 哦，通常我就第一件事真係唔對勁咧，就深呼吸，然後記得翻自己學過啲嘢，重新再嚟過。 係 最好咧，就係行翻回頭路。 係 你深呼吸望一望，你真係唔知喺邊，好認得翻回頭路，翻轉頭。或者我哋仲有一個方法嘅，就喺遠處你行嘅時候咧，就定咗啲山頭，就幫你做一個即係嘅定位點。 係。 而家你个山头喺你左边右边啊，咁你望住头先你见到个山头就伸翻转头，个其中一个方法嚟。 哦，因为我谂有啲人迷路咧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真系就算翻转头，佢都唔认得翻转头嗰条路，所以佢先会迷路。 咁咧都仲有个小方法嘅，要记住唔好入树林。 哦，系， 就算你迷路嘅时候唔好入树林，嗰啲高嘅地方，譬如山嘴、山脊。再遠觀睇下四周嘅環境，先至決定個路程，咁就嚟得安心好多。 哦，係，因為你喺樹林其實咩都睇唔到嘅，條條路一樣嘅。係 啊，冇錯啊。 去啲高嘅地方，即係就算有啲咩高嘅地方又容易收到 signal 啦，係咪？ 係，冇錯。 咁高嘅地方，萬一你需要幫手嘅，需要救援嘅，咁你就算揮手，你高嘅地方都容易揾到你啊。 冇錯，冇錯，所以流力好緊要嘅，冇去到盡曬先嚟發現冇曬力，你先做嗰啲動作。 啱啊啱啊，咁嗰啲咩哨子啊嗰啲都要準備定噶啦，因為我見我自己譬如我嗰個背囊咧，佢有個哨子就跟住嘅，有條繩楞住嘅就永遠都 喺扣上面都有噶，有啲就喺個扣上面咧已經即係裝咗個哨子喺度噶啦。 哦，係咪有用嘅？真係嗰個哨子真係譬如飛行服務隊個直升機咁嘈，佢聽唔到噶喎。 咁但係搜索隊聽到嘛？ 哦，係啊，譬如民安隊咁樣，佢聽到啦。 係啦，民安隊搜索隊啊，或者消防嘅搜索隊啊。咁你吹哨子，記住啦，係有節奏嘅，一分鐘就吹六下。 一分鐘吹六下。 停一停，跟住就停，相隔一分鐘又再吹六下。咁如此類推，這個有節奏嘅吹奏咧，咁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叫做嘅求救信號嚟。 哦，一分鐘吹六下。 係啦。 哦。 停一分鐘再吹六下，如此類推，直至到。即係有拯救咗，見到你啦，見到你，即係見到面傾到偈啦，咁你先至停都唔遲。 係，即係我都驚，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即係吹到冇氣啊！希望快啲有人去救啊，咁樣。 哦，不過哨子其實就好慳氣嘅，你嗌咧都唔夠哨子。 係啊係啊，哨子真係個音頻咧係點解要哨子？因為佢好遠都聽到呢一種嘅音頻。 係啦，冇錯。 這個先至係需要哨子嘅最重要一個原因啊！ 冇错冇错，少少气就可以吹好耐嘛。 系啊，咁大家就行山开心嘅，本为乐事啊。最紧要咧就唔好即系乐极生悲啊，最紧要呢样嘢。咁啊，有啲咩唔识路嘅，系啦、啊、就翻转头啊。安全措施做到足，咁希望大家行山都愉快啦。咁啊，热嘅时候饮多两啖水。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Sir， 讲咗好耐，好，唔该晒，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低行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由现时12岁以上降至5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下星期会有公布，措施亦会设两个月过渡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清楚的数据表明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希望市民和政府共同鼓励儿童打针。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相信，降低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可以增加儿童接种诱因，应该尽快推行。天气方面，干燥大陆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暹纳洛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5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土屋伦，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如果子女在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30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他们热爱音乐，弹奏出令人欣赏的歌曲，将不同音乐类别化身成为自己风格的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プ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2022年度最受欢迎日本乐队排行榜音乐特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知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噶？ 你問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哦，朝头早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紧啦吓，咁啊早上太阳未出嚟，嗰啲凉风咧都已经开始消散啦吓，所以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啊出咗嚟，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睇咧就晨光交通天文台咯，咁啊所以交通组嘅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伯， 你好，咁啊交通方面星期五嘅早上 O 唔 OK 啊 OK 啊。今朝咁咧，净系得一个封路嘅位置啫，就系荃湾嘅西流角路啊，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仍然要全线封闭嘅。 呢、這个咪寻日嗰个紧急嗰个爆水管？ 系啊，呢个系爆完又爆啦，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咧就爆咗，咁之后已经整完一次噶啦，点知又再爆过？ 系 咁啊，今次就全线封闭啦，仲要嗰个路段咧系封得多过上次啊， 因为得起心肝整啊嘛，今次。 系啊，可能系要找到嗰个源头， 系 都好嘅，起码解即系解决咗一路永日啊嘛。 又系啦，你唔好今个礼拜爆完，下个礼拜又爆先得噶。 系啦，对啲居民都好影响啊。 居民都会谂啊，你不如算啦，我自己辛苦几日啊，你宅男整晒佢，以后唔好再又掘地又成。 系咯，咪又要改道巴士又系啦， 系啊， 都好多即系乘客嗰啲都好烦啦。 大河道嗰度一立巴士站， 系啊，又大路啊，最紧要系嗰度。 系啊， 系啊，所以影响都多啊。 冇错。 咁啊，除咗头先西流角嗰度。全封啦，来回方向之外咧，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有几条嘅巴士路线啦，包括32H、36、43X、43P、49X 同埋 A31咧，需要改道行驶嘅。咁隧道方面啊，今朝咧就翻学啦，所以有啲车龙嘅。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龙尾去到果栏噶啦。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咯。 咁啊，交通都系都算系正常嘅。 系啊，翻学嘅正常。 翻学嘅正常嚟嘅。 系啊， 正常车龙。 系。 系啦。 开心啦、啊， 都开心嘅。 系啊，见得翻呢个盛况。 系啦， 系咯，好耐都冇见过，因为暑假大家唞咗一段时间咧，交通都静咗一 排。又疫情，又因为咩咁又，我情愿翻学啊。 其实系啊，恢复正常，大家都开心啦，见翻朋友。 系啦，咁大家都开心嘅，咁最紧要都系日日恒常生活啊吓。 系啦，咁小白咧今日同你讲一样嘢，呢个咧就几得意嘅，就系因为咧今即系上个礼拜日啊。8月28号嗰日呢其实呢就运输署举行咗自定车牌拍卖会喎。咁呢个拍卖会呢就係、是、主要就係、是、你都知啦俾啲运输即係俾啲揸车嘅朋友去竞投一啲车牌号码啦係咪 哇咁咁。唔知喎、 啊。唔知 係、啊、咪真係有车牌先可以竞投呢 係啊。 我冇车牌可唔可以竞投㗎。 你冇 車牌，我純粹個人，我中意收集呢個車牌， 可能得嘅，得係、應該都得嘅。 字眼要小心啊！ 係啊， 唔一定有車牌先可以競投啊。 係嘅，啱你啱。咁咧就競牌咗唔用都得嘅，係咪？咁啊，當然啦，嗱，今年有240个咧自定車牌嘅號碼可以拍賣出嚟。係。咁啊，總共咧就籌咗，即係總共係。得到403万，即系拍卖完咁多个车牌之后咧，总共系拍卖咗400几万啦。咁、最高成交价咧，今年嗰个嘅车牌嗱，你冇得估嘅，好难估嘅。咁咧就值到72万咁高。咁系咩咧？纯粹好简单啫 ，RF 两个英文字母。72万嘅， 系咪有佢哋自己公司定系点样？ 唔知道啊，真系 唔知道啊呢、這个 系啊，真系唔知啊。72万，咁第二高嘅成交价咧系 NV 啊，38万， 都唔拉价，即系唔系话嘅啲咩好特别嘅 vocabulary 啊，又唔系。可能是人的簡稱定係點啦？ 可能人哋有特別意思喺度嘅，咁始終 有啲銀紙咁就，我中意呢個，我中意呢兩個英文。英文字母 系啦，其实犹如艺术品一样啫嘛。有啲人镜头啊，我真系睇啱就要咁样，你都冇乜特别原因嘅，顺眼咯，可能佢 顺眼咯，系咯， 顺口或者系嘛。 有70几万，我 食咗好过啦，而家 食咩啊？食死你啊！真系， 哇！你咁衰嘅神咗流流，死把口啊！ 食唔到咁多噶，小白 慢慢搣咯。 O K， 系 慢慢搣咯。 食自助餐， 去下咩 station 啊？ 系 系啊， 即系玩啦， 疏乎咗佢， 系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啦， 系啦， 我屋企人吃喝玩乐， 系都 O K 嘅。 我谂我屋企人都会同我讲，你有70几万就唔好整个牌翻嚟啦，做乜嘢啊？你食咗佢好过啦。 咁啊系，或者72万你俾我好过啦，你唔好做。 我哋呢啲平民系咁嘅心态啊， 系啦， 大家唔好介意。 系嘅，有钱人就另一个心态。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咁头先讲完最贵系呢两个啦，其实都仲有几，仲有两个车牌咧，都超过100000蚊嘅。 嗯， 包括有一个啦，就特别少少啦吓 ，V9V 啊。13万嘅呢个车牌值，系啊，咁啊，即系 九啊，真系 阿拉伯数字有九啦，咁可能唔知系对称定想点样啦。嗱咁啊，之后仲 啊，呢个系咪嗰个咩诶？嗰啲叫咩 emoji 啊？ 系咩 emoji？ 跟住咪好似两个 V， 跟住有个笑咁，系咪啊？ 可能系啦，但系又唔系好靓咗呢个 emoji。如果系咁样， 头早嗰个人听到你讲嘅真系心入嚟。哎呀，我俾通电话，我唔靓啊，个招牌。 系啦，即系喺条路度，如果俾我见到咧，我就哎呀， 笑佢啊嘛，咦，唔靓嘅。 咁啊，13万系呢个啊，18万咧就系 USD 咁样。咁啊，我谂可能佢想代表有钱啦，可能系啊， 系 啦。咁啊，嗱，当然啦，仲有个。九万咧，呢个就有少少意思啦。咁就系咧9999L0VE 啊，即系 love 啦。其实佢系想吓， 咦？咁呢个明喎， 系咯，即系你长长久久咁，我都明啦。呢个系嘛？ 可能诶，呢个咧未必系人去 bid 嘅。 嗯， 呢个有机会系我纯粹估啊吓。 系， 我觉得可能系嗰啲诶婚姻公司。即系帮人搞婚礼嗰啲咧，跟住借埋架花车俾你，吓、 嗯 啊、你租埋架花车嘅时候咧，有呢个车牌，咁你影相嘅时候咪好睇咯，哇！一影相，哇，长长久久咁样， 几好意头 啊！ 系 啊，系啊，系啊， 系啦，嗱，90000蚊噶呢个，佢其实个价钱咧， 个价钱又系得个九字、啊， 真系全部都九啊， 缘分啊 吓，系啊，缘分，咁啊，亦都冇人再竞投落去啦，十万就冇人俾啦吓，嗱、 啊， 咁啊，7.4万啊，74000蚊咧就系 W1TH。U 咁样，即系其实系 with you 啦，佢谂住系， 哦系啊 系 啊， 你睇 啦， 7.4万咁都系啲意头嘢啦吓，咁样，咁啊仲有60000蚊嘅就系 YES520 啦，咁啊都系啲情情爱爱嘅嘢咁样啊，咁啊嗱40000蚊呢个咧就比较闹人啲嘅 GET 就0UT。咁啊，即系叫你 get out 啦，咪走啦，咁样咁。 闹人嗰啲唔好乱咁讲啊，你小心你。 系啊，唔好乱咁讲啊，唔好讲错嘢啊。咁啊，最后啦，仲有一个3.8万咧，就系 GOD。 3.8万， 系啊，即系三万八千， 三万八千啦。 好似玩大富翁咧， 有几咁大啫？三万八千。 咁啊系，但系嗰啲亿咧，咪15.2亿嗰啲咧，其实有时都要捞一捞究竟系几多。咁啊嗱，呢个38000咧就系 G0D BLESS 啊，咁啊 唔知咩嚟嘅呢个。 即系神，即系希望有神保佑咯 ，God。 哦，系喎。系喎 ，God bless 系喎，唔好意思，整咗好多嘢。 系 OK， G0 D 可能就真系难理解啲嘢，系啊。咁啊，今年咧大概就系咁样啦。你见到咧最贵就72万啦，咁啊，另外有啲就系几万蚊咁样啊。就系咁。咁但系原来历届咧最高嘅一个车牌号码咧，你试下估下啦，都几难。嗱，个价钱就好高嘅。 嗯， 你估下几多钱？ 可能成100万，我记得好似我印象之中好似有见过呢啲咁嘅字嘅， 系啊，呢100万咧， 系咯， 但系都未系最高啊，小白，系啊，再高啲都有啊， 再高啲都有啊， 系啊，即系好啦，我开股啦，比如见到你好迷茫咁嘅样，嗱，历届咧最高车牌嗰个嘅价钱啊，竞投嘅价钱系几多咧？系2600万， 哇， 系啊， 敢问嗰个车牌系？ 哇，呢个真系简单就是尾，个车牌系一个 W。 哦， 咁简单就真系，咁啊呢个 W 咧就值2600万啦。 哇， 系啊，最高啊历来， 好嘢好嘢好嘢。 第二高咧都1800万嘅， 系又系英文字28， 咁啊我觉得都系二头嘢啦。 咁我觉得28就应该值高啲啦，二头嘢2800咁。 W 可能其实都有意思咧，对于嗰个人系咪真系好想要呢个字母咁样。咁啊第三位咧， 啊系咪嗰间酒店自己 bid 翻嘅咧？唔知 哦，可能 唔知 啦，系咯。哇，呢间咁样讲法都好抌本， 系啊，可能唔系咧， 系咯，我又觉得未必系嘅， 系 啦嗱。咁啊第三位咧1600万，18啊，叫做呢两个 number 靓。 靚 number 啦，咁所以就好多人 十八啊，應該咧係會個個價錢高過二百喎。 哦， 你二百都係容易發啫。 係， 哇！你十八你實發喎、 啊。但係事實上調翻轉喎， 係咯， 係咯， 啊， 咁啊爭百幾萬啦、啊、呢兩個車牌， 世事都好難睇頭。 係啊，唔係可能應該咁樣講，佢呢兩個車牌咧就唔喺同一屆嗰度競投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呢一屆淨係得十八，另外一屆得28咁樣。咁嗰時候競投嘅人，你唔會諗到噶嘛，係咪先咁啊？啊，要咗先啦，咁 係啊係啊， 咁咪貴一貴咧都買咗咯。 啱啊，哎好啦， 係啊， 咁上下啦，我同阿 O 傾啦， 好啦， 好啦，唔該 Toby， 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啊，喂，你哋頭先咧講嗰個競投嗰個咧，其實都未計二手嗰錢喎。 係啊係啊， 即係二手市場有陣時會。將嗰啲十八廿八再賣噶嘛， 係 咁，所以頭先只不過係拍賣嗰個價錢 啱啦。 據我所知就再高啲嘅， 係 即係有個二手價。 啊、 不過呢啲啊，朝頭早講錢啊，特別吸引到我。 喂、啊，轉頭可以講下呢、這個喎，而家講下天氣先。 好啊，好啊，嗱、啊，天氣咧今日有啲涼風喎。頭先你話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咯。今日廣播道咧又唔係咁覺得好熱啫，咁、 哦、 樣 好。 咁啊，睇下心機旁邊嘅聽眾。就今日出门口嘅时候都可以 准备多啲啦， 吓自己穿搭啦。 好，唔该晒， 好，讲啦。 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注意住啦。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啦，饮多两啖水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咁我哋数呢个香港原居民嘅姓氏咧，咁啊都已经有姓邓啦，姓彭啦，咁啊都数过噶啦。 系姓文啦。 姓文啦，当然系啦。咁啊，仲有咩姓氏咧？其实系咪求其噏嘅都已经会系香港嘅原居民？譬如姓陈咁啊，有冇咧？ 姓陈有，不过客家人多啲。 哦，姓陈客家有，例如姓周嘅有冇啊？ 姓周咧，好似嗱少啲，不过咧吓南丫岛。 哦，南丫岛，哇，真系仲有嘅喎。例如 阿周润发咪南丫岛人咯，佢 系 遗传嚟噶。 哦，系啊， 系啊，周润发系遗传嚟噶。 咁啊，迟啲又再同我哋讲啊，姓周啊，又估下先，姓秦嘅有冇咧？ 吓， 姓秦啊，秦始皇嘅秦。 哇！真係少喎、啊、呢樣嘢，我真係冇乜留意到喎、 啊。哦，咁嗱、啊、好啦，唔緊要。咁我哋今日又講下邊一個姓氏好 咧？嗱，今日咧上次係講到粉嶺啦、 啊。係啊。 粉嶺隔離就係上水。 係。 嗱，上水咧又有一個好大嘅氏族喺度住嘅。 係。 就有成幾都有幾千人嘅。 哇！ 就係姓廖啊。 係。 姓廖冇錯啦。 哦。 咁我哋成日話上水，上水咧就圍個上水圍噶嘛，係咪啊？ 係聽過。 上水圍就係姓廖嗰個根據地。 嚇、啊。 咁其實一條上水圍咧係一個籠統稱呼嚟嘅啫。 嗯。 今日嘅上水圍咧有九條村嘅。 哇，都幾多喎、 啊！一個圈咧有九條村嘅。咁、 啊、 裏面最耐嗰條叫做圍內村。 圍內村。 圍內村，因為咧佢係有即係圍即係圍圍住嘅。咁啊有好似一埲牆咁，好似城牆咁樣嘅。 哦。 咁、啊、樣圍住咁樣，側邊前咧有護城河啊咁樣嘅。 嗯嗯。 係啦。咁咧，姓廖咧咩時候嚟香港開始住咧？咁、 嗯、 啊，大約係元末明初。 元末哇！ 明初咁啊，即係大約五六百年前啦。 嗯嗯。 六百年前啦。 係。 咁咧，佢哋咧嗱，佢村民我講啊， 嗯， 佢哋原本咧就係客家嚟嘅。 係。 客家喺福建過嚟嘅。 係、 啊。咁落到嚟之後咧。就住落咗之後咧，就同化咗啊！咁、 嗯、 連佢講嘢啦，以前講客家話噶嘛。咁、 嗯、 落到嚟東莞啲地方，跟以前香港就喺東莞啊，咁啊講東莞話噶嘛。 咩保安啊咁樣噶嘛？ 係啦，咁啊後嚟再分喺明朝中期嘅時候又分拆咗出嚟啫。 係、 啦，好啦，咁咧所以咧佢慢慢就同化咗，就講咗呢啲咪東莞話。咁啊，即係我哋叫做本地話或者叫圍頭話啦咁樣啦，係啦。咁啊，所以就變咗本地人啦。咁加上喂五六百年都算係本地居民啦。 係啊係啊，肯定 已經唔係原本視為流徙嘅客家人啦咁樣咯。 啱啊。 咁咧，佢哋成為佢咧係香港其中一個咧較為即係多人口嘅，即係有幾百年歷史嘅原居民家族嚟嘅。 哦。係啦。 嗱，不過講真喎，頭先我咪講過佢有條村叫做圍內村嘅。 係啊。 嗱，呢條村咧。佢哋最初咧就冇立呢條圍嘅打算嘅，佢祖先。 嗯。 咁咧就佢哋就有東一忽、西一忽，就喺上水嗰啲範圍裏面啦。 嗯。 咁啊，你住一得，佢住一得，你住一得咁樣嘅。後嚟咧，去到明末嘅時候咧，佢哋嗰時應該有個，應該係去到第五世祖啊。 嗯。 五世祖嘅時候，咁咧就 發現一個問題啊，就係佢哋雖然人口都開始多， 嗯， 但係咧分開嚟住啊， 打散咗。 冇錯，打散咗個問題出現咗咩咧？嗰啲年代咧， 俾其他嘅姓氏入侵。 山高皇帝遠啊，要同你爭水爭地，你分開嚟點同人爭啊？ 係啊係， 係咪啊？好啦，咁啊，於是乎咧，咁嗰個五世祖咧，同埋佢一個侄，咁咧就識風水嘅。咁咧就左揾右揾，就揾咗而家上水嗰笪地方，咁啊住咗落嚟。 即係圍內村嗰度嘛。 圈四圍圈自己啲家人啊，即係分散喺四圍嘅嗰啲地方啲家人咧。咁啊喂，嗱。咁樣住法唔掂嘅，一定要聚合聚族而居，咁樣咧互相守望相助，咁咧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我哋個先係個壯大。 係啊，圈都唔敢圈太大，即係而家你話喂俾地我梗係咁圈啦、 啊。 以前圈嘅時候咧都要諗，喂唔好圈太遠啊，太遠我照顧唔到你啊。 唔到嘛， 係啊， 你做埋啲嘢咪真係俾人霸鬼咗。 咪係咯，即係以前嗰啲年代，你唔通真係下下仲有 walk 雞啊，冇 walkie talkie 噶嘛？ 冇噶冇噶，所以咧佢咪啊咁啊住咗落嚟之後咧。果然就真係一路散開嚟啦。咁、所以而家咧，如果我哋即係人造衛星啦、航拍啦，望翻落去成個上水圍咧，你就會發覺咧喺圍內村隔離左右就開咗好多村，其實就係嗰啲衛星村啦，一路分出嚟、分出嚟、分出嚟。 又有嗰啲咩上水圍井頭係咪都係嗰佢哋嗰啲嘢嚟㗎？ 咩上水圍井頭？ 我見地圖嗰度寫住上水圍內村，跟住隔離有個叫上水圍井頭，我斷估㗎咋係咪咁？ 冇啊，可能係個水井㗎嘛，因為佢冇條村叫井頭村。 係咩？原來係水井， 因為佢有蒲上村啊、大園村啊、慶仁村啊咁啲嘢，又冇一條村叫井頭村。 哦，咁佢哋个嗰发展啦，去到即系呢一段时间，佢哋就你初头就话聚埋一齐啦。咁佢哋后屘壮大嘅时候，系壮大到几大咧？ 喂，壮大到有个墟咯。 啊，上水墟 有个石湖墟嘅。 哦，原来就系佢哋噶。 嗱，又未必系百分百嘅，因为喺早期咧，其实系几个姓氏，即系当地嘅姓氏有咁嘅需要，大家夹粉搞嘅。但系咧，嗰个墟主即系较为重要咧，因为佢地理啊嘛，喺隔篱啊嘛。咁自然係梗係嗰個梗係咩啦，即係近水樓台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咧就主要咧，佢哋就喺個上呢、這個石湖墟嗰度咧，個實力就好強啦。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咧，所以咧，佢哋六十年一次、太平清朝。 六十年啊？ 六十年啦，一次太平清朝，佢哋一定有一個動作就係遊墟啊。 哇！咁咪～ 喺个墟度兜一个圈，点解咧？即系话俾人听，喂，呢、這个我哋墟主，我哋墟主嚟嘅咁样。 哦，即系宣示主权咁样嘅，即系以前啲人就咁样。 六十年一次，佢、嘅太平清照系喺全香港嚟讲咧，都系历史最耐嘅其中一个。 哦，系啊， 系六十年一次，所以一世人好命嘅又睇两次嘅啫。 睇两次睇唔睇？我睇唔到喎，我好命我都未必睇到两次喎，家哥。 睇到嘅有啲十零岁， 吓 十岁就睇一次，去到七十岁咪睇到二次咯。 哦、OK 系啦，咁样啦，咁啊最上嗰啱啱对上嗰次就系2006年啊， 2006年，哎呀，咁我都睇唔到第二次啦， 下一次系2066年啊， 冇啦，冇啊，我睇唔到， 咩冇啫， 睇到要你一齐睇啊，佳哥， 好啊， 系嘛，系啊， 揸住拐杖去睇啊， 揸住拐杖坐住轮椅我哋都去睇， 系啦，冇错啦， 咁啊，佳哥其实姓廖佢哋有冇话去到边一个年代嗱？譬如有冇话突然之间有一两个暴发户升官发财咁样嘅？ 嗱，有钱嘅佢哋应该有几多嘅？有几多？有唔少嘅。譬如咧，有一个叫做廖九娥啊。 廖九娥啊， 九娥即系数目字嗰九啦，娥啦，点解咧？因为佢系藏师嚟嘅， 哦， 即系以前嗰啲师爷，即系阿刘华东啊、陈梦吉啊嗰啲嚟嘅，咁咧佢打官司嘅时候打赢嘅，咁啊所以好多钱啊，咁买佢买地买到边咧？香港岛嘅数管部， 哇， 数干部 咁远买到山高皇帝远 地， 哦系啊， 系。咁啊，所以咧，佢都呢個組咧都好巴閉嘅，係好有錢嘅。佢撞喺邊度咧？即係撞喺而家好多爭好多是非嗰個高爾夫球場入邊。 係咩？ 係冇錯。 要起樓噶咯喎！ 我唔知佢嗰邊使唔使起樓啊！ 哇！咁佢哋就好擔心喎，原居民。即係如果起樓，咁呢位壯師點搞啊？ 如果真 真係唔好彩揀中嗰度或者真係城市嘅話，咁啊要搬噶啦，冇計啦。 要稍而欲步喎，佢都要。 係啊，稍而欲步啊，冇辦法噶啦。雖然嗰度啊去到哇綠草如茵好靚啊嘛，咁但係將來如果真係要發展，冇計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但係點解佢嗰陣時明明喺上水嘅？以前而家就話有東鐵啦，東鐵而家真係一噓一聲去咗港島啊，係咪先？真係好快。咁但係如果你話以前嗰啲真係要去嘅話，又要開山劈石啊，又唔知過海又要坐船啊，咁即係港島喎。 那個、年代咧，我都唔知佢哋點去嘅。不過嗰陣時候咧，新界嘅大族喺嗰邊買地咧，就唔係姓廖嘅。譬如話錦田咪講過嘅，佢哋姓鄧嘅都有好多地喺嗰邊嘅，都包括大球場啊。大埔場嗰度咪水數管誒，頭先個數幹部嗰度啦。 即係你話誒港島嗰邊嘅大埔場， 咪有個黃泥涌啊？ 哦，係啊， 黃泥涌即係今日嘅跑馬地啊。 係啊， 其實好多都係姓鄧嘅地。 係啊， 係啊，買地買到嗰度嘅。 哇，咁有、 啊、所以當時你唔好以為淨係啲圍頭人淨係喺新界嗰個就發展，啊、其實佢哋當時咧，譬如去到呢一個香港島咧，佢咁啊都有投資嘅。 哦，咁佢哋嗰陣時。嗱，佢哋以前就去到即系新界嘅时候自己划地啦。咁我哋港岛嗰度系自己划啊，定系真系同官府买噶？ 官府买嘅， 哦， 官府买嘅， 都有得买噶啦。以前 有咩嘅？有契嘅。 哦， 不过后来因为割让咗俾英国人， 系， 咁啊变咗系冇晒啦。 哦，即系嗰啲契都冇用啦， 冇用啦，系啦。 哦，咁样嘅，哦，都有 咁样， 有好多有趣嘅历史啊吓。咁我哋今日就讲住姓廖嗰啲先。 好， 下次咧姓廖嗰个仲有冇其他补充噶？ 佢出过一个神童噶。 神童？ 神童啦，大约系一七几乾隆年间啦、 啊。 七岁识作队， 吓、 啊，21岁中举，系啦，咁啊好叻啦， 系啊系啊， 但系好惨嘅，点解惨咧？21岁一中佢冇几耐佢就过身，系，所以就有时啲嘢就早发先招， 哎呀，天道英才呢啲， 系啊，天道英才早发先招，冇办法，做咩咁样？ 我啊宁愿我系庸才，我想长命啲 啊！反而佢有个阿哥，佢阿哥就稍逊于佢啦，但系就长命啲。 哦， 系啦， 咁啊都有趣啊吓，咁啊睇下嚟紧下个星期又同阿佳哥研究下边一个姓氏，可以讲下姓周，睇下周润发。南沙岛 了算 你稳稳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发生伤人案，一名40岁非华裔男子被人用刀袭击，手部、背部和脚部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送院的时候清醒。事发喺寻晚10:多，事主在牡丹街近合益广场对开，怀疑被三名男子用刀袭击，原因不明。疑犯事后乘搭一架白色私家车往合财街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伤人，交由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本港昨日新增10,58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0,342宗本地感染，是相隔5个月之后单日确诊再次过万宗，多11名患者离世。联合医院一名15个月大确诊女婴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预计确诊升势会持续，但希望不会再出现第五波高峰期每日几万宗的情况。医管局公布调整确诊患者的出院安排，期望舒缓公立医院的病床压力。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的全部既定任务。今次任务特点是航天员从问天实验舱气集舱出舱，有别于过往神舟12号和神舟13号任务期间，航天员通过天和核心舱、节点舱完成的4次出舱任务。央视报道，问天实验舱的气集舱是今后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一个出口，直径1米，比之前天和核心舱的气集舱宽阔150毫米，令航天员出舱活动变得更加宽松。 報道又話，氣閘艙外方內員入面嘅原柱狀係航天員出艙活動時嘅更衣室，而直徑一米嘅出艙閘門唔單止更加方便航天員出入，佢哋亦都能夠攜帶大件設備出艙工作，大大提升艙外工作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香港儿童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香港儿童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在荃湾的西楼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楼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属于接种两针新冠疫苗的康复者，仲需唔需要再接种疫苗呢？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50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本地年度球坛盛事 香港超级联赛开锣啦！ 9月3日星期六下午6点，将军澳运动场有李文对战冠中南区。 看完一场不够口，9月4日星期日下午3点就会在深水埗运动场上演深水埗对港会的比赛。 记得收看港台电视32的直播， 看下不同球队如何施展浑身解数，用精湛球技应续联赛冠军的殊荣。 一起撑本地足球。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有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女士为我们致欢迎词嘅。 香港是我哋嘅家园，我哋都希望呢个家系和谐嘅，系稳定嘅，可以让唔同能力嘅人咧系发挥所长。我深信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够为香港开创新嘅篇章。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四隻字，你够唔够胆做先？佢够、哦。 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谁不懂说不？情不可太急，尽功守候谁占有？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 石骨 band 形容呢首歌系有一份壮烈同埋凄美嘅感觉，而呢份感觉咧就系源自为中意嘅人同事去到好尽，粉身碎骨亦都在所不惜。 Yo,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eak me, love me. I like it, I approve. 作曲 Henry 刘卓轩，填词苏明，编曲 JMY Beats Henry， 监制苏敏。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 ，Ben Chiu。粉身碎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咁啊即刻咧就望一望，咁啊喺前两日嘅时候啦，咁啊2021年到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颁奖礼啊，咁啊亦都即系公布咗个名单啦，咁啊要得奖嘅运动员咧。啊，个奖都攞咗啦，咁啊，我哋都可以睇睇有边啲运动员，其实大家都心入边咧都已经即系都心中有数啊， 系啊，有啲系星中之星添啊，更加有几位咁啊，见到啲运动员咧着得好靓咁去咧， 系啊， 即系同平时着运动装咧有啲唔同啊，争啲唔认得佢哋个样。 系啊，嗱，咁啊，先讲下啦，譬如系女子嘅星中之星啊，何诗蓓啦，男子星中之星咧，咁啊，张家朗。咁其實都見到今年嘅星中之星咧，亦都真係又有男子女子，咁都明白嘅。咁有陣時候我哋都應該多啲鼓勵一下運動員啦。咁另外咧，譬如最佳運動組合方面咧，羽毛球混雙。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啊吓，咁啊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咁啊其实佢哋呢个配对咧，都系一直以嚟都打咗几多几好嘅成绩噶。 系啊， 系啊，咁啊其实见到佢哋最新啦，咁啊喺日本赛嗰度咧，亦都可以去到八强。咁啊嚟紧嘅时候，亦都会再有啲更加难嘅对手噶啦。咁啊当然我哋希望佢继续好成绩啦。比赛咧就继续紧嘅，咁啊所以我哋都要俾多啲鼓励佢哋。好，咁啊另外咧就再望埋其他嘅名单啦。咁啊，除咗係羽毛球混雙之外啦，咁啊，亦都咧就係譬如最佳運動隊伍就係七人欖球隊喎。 哦，港隊七人欖 球隊，係啊 ，Rugby Seven 啦。另外咧就女子傑出運動員方面咧，就例如係江文蔚啊，空手道嘅劉慕常啊，嗱乒乓球方面亦都有，譬如係杜海林啊，仲有就杜海琴啊，單車方面啦，李慧詩啦。咁亦都有見到咧，就係譬如傷殘羽毛球選手啊，朱文佳啊等等，其實亦都咧就得到啊體操嘅石偉雄都有嘅，係啦，咁啊可以即係鼓勵一下啲運動員。 石偉雄啊，趕唔切翻嚟攞獎喎，好似出咗去集訓喎，睇到個 video 咁。 其實運動員咧好多時都會出外集訓嘅，咁呢個真係無可厚非。譬如好似張家朗咁啊，譬如李慧詩咧，佢哋經常都唔喺香港，因為個 schedule 一去一就知道幾時有比賽咧，佢哋就諗喺邊一個地區嗰度集訓。咁可以模擬翻咧嗰個嘅比賽嘅地方啊！ 呢個頒獎禮咧，我都有入去睇喎， 係嘛？ 獨有牛咁啊，真係見到星光熠熠啦！咁啊，亦都見到好多運動員。頭先咪話咧，佢哋著咗啲靚衫咧， 係啊， 唔認得佢哋嘅。 嚇！ 我都係，曾經有兩個運動員想過去打卡，我又唔 sure 係咪佢哋。 咧？咁样，因为平时都系电视机见到。 何诗蓓容易认，虽然戴咗个口罩，但系佢背脊有个奥运乜头。 系啊，不过何诗蓓就我又唔过去，因为佢高我太多啊，我惊个 contrast 好大啊。 咁张家朗都唔可以揾。 系啊，张家朗男仔好啲嘅，女比个女仔高你咁多，可能影出嚟张相唔好睇。呢个讲笑啫。咁希望香港嘅运动员继续有好嘅成绩啦，咁样带领即系香港有好啲骄人嘅成果咧，下年嘅星中之星随时都系你。不过咧，李慧思咧都有喺个得奖演说嗰度讲，希望咧体院嘅员工咧都可以加下人工。 系啊，发声呢个几好，因为都好多我自己识得嘅一啲运动员咧，佢哋喺体院咁，佢哋都有同我讲翻嘅，咁都要知道咧，系噶个游戏玩法就系当你要去到一啲咩 ranking 先至每一个月嘅人工会有大概几多嘅，咁运动员条路咧从来都唔系容易行嘅，咁啊睇下有冇多啲嘅支援俾佢哋，令到更加多咧，即系原本系实力好好嘅，咁啊，但系唔好因为即系经济上嘅问题而却步，咁反而就系俾多啲支援佢哋，令到佢哋应付到日常嘅生活啊，更加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出路。 运动员如是啦，其实今次 Sarah 咧最主要就系帮即系体育学院咧一啲员工啊，佢都有话啊有最佳运动员，有最佳嘅教练，但系咧就冇最佳员工。你都知道咧，今时今日运动科学咧好帮助到啊一啲运动员噶嘛，所以你体院一啲员工咧就长年累月咧都冇得加人工，咁所以咧佢就喺个得奖演说嗰度就话：，喂，体育学院啲员工其实都应记一功噶，佢哋平时都要做好多唔同嘅 arrangement 啊，或者帮啲叫做球员又好，运动员又好，制作一啲训练嘅议程啊，咁样佢哋都辛苦啦，咁样咁啊，睇下有关方面可唔可以多啲分定多啲撥款啦、 啊。除咗咧，其實講緊一啲支援運動員之外，其實係心理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做好多，即係點樣喺運動心理學啊嗰度又支援一下啲運動員啊，各樣嘢都係嘅。咁除咗我哋即係認識嘅好多叫做 big name 嘅運動選手可以得獎之外啦，不過其實咧有一個嘅比賽咧叫做 UTMB 啊，咁啊喺外國方面嘅比賽嚟嘅。咁今次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幾場咧，就係即係山系比賽，100英里嘅山系比賽。咁、香港咧其實都有選手咧就去到參加嘅，咁就係黃浩聰啊、聰 Sir， 咁佢咧亦都有去到比賽嘅。咁雖然咧就唔係話攞冠軍，咁但係佢今次嘅成績咧其實就都算係相當之好啊嚇。嗱，講緊一百英里咧，其實真係好長，即係差唔多170公里，即係 170 km 啦，即係 冇錯啦， 計翻 171公里啊嚇， 好誇張，好誇張。 咁中間亦都會經過即係相當之多嘅山谷啊，咁啊又上又落咁樣。咁佢自己本身今次都遇到就係譬如抽筋啊，或者有少少咬柴咁樣。咁佢亦都以24:04完成，其實呢個成績都係好 crazy。 哇！呢啲都係神人嚟， 神人嚟㗎。佢之前喺香港其實都跑過香港一圈。甚至乎又跑过四径啊，咁样即系麦理浩径啊、卫信径啊、大屿山凤凰径啊、港岛径咁跑晒，咁一次过跑晒。咁佢就喺今次嘅比赛入边咧，佢就排名第32嘅。咁亚洲选手嚟讲，佢就排名第3嘅。咁所以其实都相当之难得啊！你去到参加比赛咧，都已經係相當之厲害， 勁啊！24个钟头， 24个钟头， 即係當然應該有休息嘅，但係未至於不眠不休咯。 係 啊，其實真係好誇張啊！咁另外，如果再睇埋即係同香港有關嘅體育消息咧，譬如羽毛球方面啦。咁香港公開賽咧，咁連續三年停辦，咁冇辦法啦。咁疫情關係都明白嘅。咁有陣時一啲外地嘅選手啊嚟香港嘅時候，大家都有好多好多嘅 concern 啊，好多嘅考慮啊嚇。咁另外亦都譬如係國際龍舟錦標賽又延期啦，更加有可能咧會移師泰國添。 係啊，喺泰國搞啊，咁其實都有即係相關嘅人士都有提出，喂，如果個防疫政策再唔放鬆嘅話咧，可能好多咧即係香港由盛事之都啊，就會變咗好多嘅盛事都交咗俾外国去做咯，咁样 系 啊，呢个都系真系发生紧嘅，咁即系你譬如龙舟邀请赛啊，或者其他唔同嘅赛事啊，咁究竟主办方同埋政府点去协调咧？咁啊交翻俾啲体育嘅专业人士去解决呢啲问题啦 吓。系啦，咁而家譬如有啲rugby 咁样，譬如其他比赛，咁桌球大师赛咁样， 系 咁如果系继续举行嘅时候咧，其实都听得到运动员嘅声音，即系外地选手嘅运动员嘅声音，佢哋都话。嚟香港作賽咧，佢哋都好希望啊！咁同一時間亦都會即係盡量配合翻政府嗰個嘅防疫措施，因為大家都好耐冇嚟香港比賽，係啦。咁我哋香港人亦都好想睇下一啲大型嘅體育賽事喺香港舉行啦，係咪先？係 啊。 咁無奈疫情咁又9000又過萬咁， 係 唔理想嘅。 咁我哋都要諗辦法點樣去到處理個疫情，同一時間即係運動方面又點樣可以繼續即係高安呢，我哋都可以諗一諗。 咁轉個角度睇埋英超啦，咁啊，琴晚黑咧，即係曼聯啊，就對李斯特城啦，曼聯贏多一場。 係啊，唔出斯朗贏喎。 係啦，咁 最唔開心係斯朗呢啲位。 唔係麥佳亞唔開心啲，麥佳亞都踢得唔好啊。咁睇下即係簽咗啦呢一位嘅安東尼方出嚟咧，會唔會好啲啦？即係荷甲嘅教練加上咧荷甲嘅球員啦，安東尼其實踢亞積士嘅時候咧，我都覺得踢到曉飛嘅。 安東尼其實喺亞積士。其实已经是不断入紧波， 系啊。不过好多球评都话，喂，究竟值唔值咁贵嘅钱？因为真系好贵。安东尼呢个咁嘅收购同埋交易，可以话系天价。而呢个天价系究竟曼联需唔需要啦？第二系咪因为用人为亲啦？呢个系好直接，因为坦克格之前就教阿即士啦。咁啊，即系都好多外边嘅舆论就系话，喂，咁你用人为亲嘅话， 都系买自己人咁样。 系啦，到时可能安东尼喺曼联踢得唔好，你转出去。唔值咁多钱噶咯，你可能浪费咗球会好多钱噶。咁、究竟呢、這个收购嘅决定系啱系唔啱咧？咁啊，放长双眼去睇就得噶啦。咁啊，依家曼联都赢翻两场波啦。咁啊，由榜尾嘅位置去翻中游，甚或乎 去到第五位啊。 系啦，去翻 因为连赢三场去到第五位啊，而家 系啦，前列嘅位置啦。咁啊，依家榜首就阿仙奴啊，阿仙奴开季五连胜啊吓。咁啊，耶稣仔踢得好好啦。咁啊，另外就其实好多新星啊，譬如呢个马天尼尼咧，其实都表现得好活跃啊吓。咁所以就令到球队咧就可以五连胜，咁但我成日都话啦，启东之后咧会唔会踢得好咧？咁当然要睇教练啦。我自己系阿斯奴球迷咧，可以讲两三句嘅。其实过往两年咧，大家俾咗好多时间阿迪达去叫做重整球队啦，或者重建球队啦。你有耐性嘅球队咩可以踢得好咯？你冇耐性嘅踢三个月，好似珀切茅夫嗰个领队帕加坐咗第五场啊。就走咗啦，咁當然你冇辦法，因為你好多強隊，其實利物浦嗰啲即係個強弱懸殊好高啊，甚至乎你夏蘭特即係帶領呢個曼城啦，贏洛廷咸森林，其實洛廷咸森林你真係升班馬嚟噶，你邊度夠你嘅財力同你曼城銀河藍隊去對口啊？你夏蘭特依家係最當打最當 fit。其实咧，好多球我睇翻夏兰特啲入波咧，其实系咁依传到俾佢嘅咋，唔系传得特别靓噶。 佢咧呢一种嘅踢法咧，即系其实我有少少感觉咧，就似当年皇马嘅朗拿度，因为朗拿度咧，其实佢一场波其实佢唔使由头到尾带到尾噶。你总之个波位到咁上一个位，佢自己走位，自己盘埋，自己射入埋，其实就系咁啫嘛。 佢把握能力好强， 冇错啦， 前锋啦，即系抢点啊，或者入波嗰个关键度， 身形又好咧，系咪？ 系啊， 即系你高波，佢根本上佢跳高，仲个头都可以顶到个门楣啊！你谂下佢几鬼高。 总之好狂啊，同埋好多球评都出嚟讲啦，话夏兰特咧就唔使踢世界杯，所以佢有机会咧带领咧曼城咧今年再攞英超冠军嘅，因为当你好多球员。都要兼顾卡塔尔世界杯嘅时候咧，其实啲球员都会倦勤啊嘛， 系啊， 即系你又要踢翻国家队，又飞翻嚟亚洲踢波，又飞翻去英超，系咪先？ 同埋卡塔尔世界杯咧，其实而家大家对嗰个球场咧，都仲有好多未知之数啊！即系会唔会球员去到一个咁嘅地方嘅时候，会个体力消耗又多咗啊？咁你体力消耗多咗，自然本身翻去自己联赛嘅球队效力嘅时候咧，个实力就一定系打咗个折扣噶啦。咁都唔希望嘅。咁但系如果即系好似譬如球评家所讲嘅，喂，夏兰特可能真系唔需要谂呢个世界杯，咪专心啲踢曼城。咁曼城梗系希望冲击咩咧？欧联啦。 系啊，嗱，欧联咧最梦幻嘅对决咧，今年啊吓，我自己预测咧最好睇咧，一定系巴黎圣日耳门对呢一个曼城嘅。因为点解？两队都未攞过，两队都系豪门级， 系 两队都粒粒皆星，两队入波能力都好强， 系 系啊。 咁但系嗰度入球能力强咧，似乎曼城啊稍为比。巴黎好 系嗱，曼城暂时你见到，因为佢对你托定咸森林，你真系炒落粒轻松入樽啦。 佢系领队问题，因为咧曼城有个好完整嘅结构，就系真系好听领队嗰度好难讲。但如果你话去到巴黎嗰度咧，巴黎太多人太多是非啊。而个是非个问题就系源于一个球员。 咁你系啦， 咁你好难就系一个球员去做埋领军噶嘛，咪先？咁你去到嗰啲位，你交唔交波，其实球员多咗一层想法，你慢咗0.2秒，你就可能冇咗一球。 不过好老实，巴黎咁嘅人。脚咧一禁制咧，10-0都可以炒， 系啊， 又系好夸张， 系啊， 好啦，啊，讲到入波多咧，咁夏兰特咧好大机会挑战今年英超嘅神射手啦。咁反而咧上届神射手咧，阿孙兴敏咧继续食白果吓，冇波入嘅。咁啊，究竟啊，孙兴敏可唔可以踢翻个好嘅成绩嚟咧？因为见到热刺都和波，咁啊真系要观察住啦。咁啊，讲完英超，梗系要讲翻港超联啦。港超联咧继续有赛事，港台电视32咧都会同大家直播嘅。 系啊， 讲紧咧礼拜六啊，礼拜六咧李文咧就对冠中南区啦，礼拜日啊就系咧深水埗对港会咁样，即系呢个地区足球都抬头啦。咁啊喺深水埗运动场，我屋企咧行过去咧都行到去深水埗。 好喎，系咯， 咁啊可以， 你又可以行去入场支持，又可以睇住32。 系因为咧小白你都系大埔区嘅居民， 系啊， 嗰阵时和富大埔有段时间都踢得好好啦。 系啊，喂，嗰阵时我都有喺球场嗰度咧睇过佢哋嘅， 系啊， 又入场睇，有阵时就算行过嘅时候咧，哇，入边都真系嗌得好犀利，同埋你真系唔同嘅，你喺现场睇足球咧个感觉同喺电视机睇咧系两回事。 系咁啊，大家一齐感受一下足球嘅狂热啦！ 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正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索到了，全部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给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得到了，全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我正要撮合旅程，放假已不宜迟，七天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这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走，尽心我细致这过程。这夜每天算自想努力，改掉潜让我心甜，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声挑战这个甜，出到只会再展示。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索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给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得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isdom,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或事情，少少可自知，而但方面至少为个富人士。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索到了，全部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给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已擦了，从未起新鲜感占据你的一切。 严明熙嘅盐啊，喂，钟哥同埋小白，喂，讲多少少月饼啊！打开报纸咧，见到咧营养学家咧就分析呢个月饼嘅营养， 你唔使分析啊，必定系低， 系啊， 卡路里系高。 其实市面上有啲叫做低糖嘅月饼， 系啊， 咁但系即系你自己都要谂啦，你系低糖咗，不过你又觉得冇咁好食， 系咯。小白都讲得啱，低糖月饼原来都唔一定系好，你唔好睇到话低糖，即系送俾啲朋友仔就系话，你睇。 幾健康低糖，嗯、原來咧個飽和脂肪咧都好誇張。 同埋咧，因為佢打咗低糖個名號啊，咁食嘅時候就好容易，喂佢低糖啊嘛，即係我食多兩嚿啦。嗯仲係一個陷阱嚟嘅，因為你唔覺啊嘛，你成日諗住迎住佢低糖，令迎住佢健康，咁你咪唔覺意食多咗咯。 係啊，嗱，我同小白咧都未必係咁月餅愛好者，鐘哥咧，我記得一年中秋咧，起碼咧。怼到四五个月饼， 哇！ 咁而家都得嘅，但因为而家个月饼个 size 相对系细咗咯。 系你开始咗月饼食月饼未咧？ 开始咗啦， 开始咗啦， 开始咗啦， 系嘛？我未啊，我真系未。 嗱，我琴日食咗一嚿榴莲月饼，我知道啊，你小华食唔食榴莲噶？ 我食啊， 你食榴莲嘅，可以 榴莲爱好者。 嗱，好似钟哥唔食榴莲， 我唔食榴莲， 系啦，但你就食翻双黄白莲蓉嘅，系啦。 嗰个咩？ 你食莲蓉噶嘛？你唔食白莲蓉噶嘛？系嘛？ 白莲蓉都食，不过少食，莲蓉会食多啲， 撩口啊，呢啲叫撩口， 唔系 拣择 嗰啲咩咩啊，流心嗰啲啊， 流心嗰啲 啊，五仁我麻麻地， 五仁麻麻， 五仁我都麻麻地噶。 好，大家送礼俾阿钟哥嘅时候，摸清佢嘅取态先啦。 系啊， 系不过即系头先讲咧，话嗰啲冰皮啊、白莲蓉啊嗰啲咧，其实咧反而咧。相對健康，我而家睇到咧，呢個營養學家講咧， 冰皮嗰啲， 冰皮咧嗰啲相對咩健康咧，就係雙黃白蓮蓉啊，或者咧金華火腿五仁月啊，嗰啲就健康好多。咁有一個咧，你始料不及咧，其實佢個含糖量唔高噶，就係個雪糕月餅， 係 係啊。真噶， 佢话今年可以去马，照你咁讲。 睇翻咧好多咧，雪糕月饼出嚟嗰条数咧，咁你知嗰啲营养师啊、营养学家就系睇后边嗰条数帮你计噶嘛。 系啊系啊， 佢又发现咧，其实咧普遍咧香港卖紧嘅雪糕月饼咧，其实咧含糖量咧就唔高噶。 嗯、 不过咧佢就有一样嘢都爆爆地登嘅，就系嗰个叫做饱和脂肪就爆登啲，哦、但系卡路里咧亦都唔算好高卡嘅。 系啊， 即系计落条数咧。其实有啲雪糕月饼啊，有啲啊吓，几抵食嘅，即系你话惊肥啊，惊甜啊。 你讲开雪糕月饼咧，我个人嚟讲啊，个人啫，我就觉得佢真系唔系月饼嚟嘅，咁即系雪糕嚟嘅啫。 系嘅， 但系问题我 其实 呢 咪即系雪糕糯米糍 嗱，就系啦。但系我食呢个雪糕月饼咧，我又唔觉得自己系过紧中秋节 吓， 但系食嘅时候又好似嗰个质感怪怪地，因为佢始终啤到好似一嚿月饼咁样。 我当佢甜品嘅就真系。 咁不如俾翻桶雪糕我算数啊， 或者雪糕糯米糍， 即系啊咁样。 嗱，雪糕又麻麻地啦，不过咧反而咧就今年都系多咗好多唔同叫榴莲嘅月饼啊，又多咗咩猫山王啊，加咗最贵嗰只榴莲咧，咪叫黑刺啊嘛，即系而家好似果栏嗰啲都有得卖喎，黑刺唔知一嚿榴莲仔啊，同你讲紧五六百蚊咁样 咧。你中意食榴莲，点解你唔？成个榴莲买翻去食就算要食榴莲雪糕啦， 我都觉得 月饼， 我都觉得系噶。 成个榴莲咧，未必成个榴莲都好食，但你买榴莲嘅副产品，佢就 guarantee 个味道一样。 系啊， 即系呢个 品 质 可以控制， 冇错啦。 同埋啖啖肉啊嘛，即系滑都唔使掠，可能贪呢一下嘢啊吓。咁啊，适随转变啦，大家庆中秋啊，谂下计啦。 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40。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5，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已经平均指数报27,685点，升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35美元，卖出1,698.7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在朝早8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5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最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香港儿童医院对出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咁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亚皆老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罗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屯门公路近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观塘码头㗎。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荃湾嘅西流角路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噶。咁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一段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系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齐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本地嘅女創作人 XT 啊，今次呢首作品咧，更加係咧要搭太空船咧飛去太空啦，啊抌低佢嘅愛人啊，呢個禮拜進佔第二位 XT Spaceship。嘅播放率啊，呢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有机会撞亚望冠啊吓 ！XG Spaceship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龄有过节嘅白风夕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风夕出面为白风夕作证，暂且劝退咗前嚟寻仇嘅众人。但系真正凶手又会系边个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Hello， 一齐深入认识少数族裔嘅朋友啦！ 电视节目 Hello 好邻居，每集都会有我 Emily 同埋我 Angel 带你拜会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学习佢哋嘅语言、 竞争交流，体验彼此的文化。 Hello， 好邻居。 今日下午6:30， 港台电视31。 财经第一线，星期五的早上啊，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8:11的时间，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中 江小马欧，你哋好，星期五 快，系啊，星期五愉快。咁睇睇啦，琴日港股表现麻麻地啊，九月开局咧要跌啊，跌357点啦。咁啊，成交金啊多翻啲，美团啊跌6%，咁啊拖低恒指啊，报章系咁样写。咁啊，究竟今日个市况会唔会好翻啲咧？有冇机会上翻20,000点楼上咧？咁就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昨天啊，即系都啊，点解咧？即系呢个腾讯股价升，但系啊，美团啊股价跌咧。 系， 咁先讲翻昨天嘅事先。咁昨天就系讲紧话，腾讯咧手头上有好多投资嘅，咁啊好多投资里边咧，即系众多嘅股份咧，就其实咧就有好多嘅，啊，即系众里寻他，唔系千百度嘅，亦都入过美团嘅。咁好啦，咁大家咧就担心就话啊，咁会唔会咧即美团又话要共同富裕，会唔会好似之前咁，京东咁佢都可以派出嚟当特别股息啦？即系话喺未来咧，佢可能都会减持部分一啲佢投资咗其他公司嘅啲持股。诶，仲有唔好忘记，当而家呢段时间阿股神又喺度沽呢一个比亚迪嘅时间，大家都会更加觉得。咁深嘅利润，咁啊，梗係啊值得沽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疑虑下、担忧下咧，就佢嘅股价就跌咗。咁第二咧，就比亚迪我都想讲一讲嘅。咁因为咧，可能大家话咦冇事喎、啊，寻日冇申报、啊，寻日见唔到股神咧嗰、那个减持嘅记录、啊。咁嗱呢样嘢其实我都解释过啦，因为咧根据港交所即系或者应该咁讲啦，就根据呢、這、一个。所謂嘅權益披露嘅申報咧，其實要超越一個百分點咧，咁先至需要咧去公告。咁所以其實咧，唔代表無故，只不過可能係未超越一個百分點啫。咁所以咧，我仍然預期住嘅過去嗰即係個零禮拜咧嘅一啲減持嘅記錄咧，未來都會繼續會見到。咁好啦，咁但係咧講到外圍咧，哇，即係話曬美股跌咗好多日㗎啦嘛，即係又未至於 N 咁多日嘅，不過咧都跌咗成。4个交易日，同埋每日都即系枕住都跌幅都几惊人。咁终于今次瞓醒觉有惊喜啦，因为寻日瞓觉时，唉唔使睇啦，都系跌咁多噶啦。咦唔系、哦，跟住即系尾段咧都叫做屈翻上嚟。咁啊讲紧咧个道指咧就倒起翻 S&P 五百指数都一样。咁算系咁啦，因为点讲都系都系结束咗4个交易日嘅。呢、这、一個跌勢，咁啊，即係算係彈翻啲啦。咁所以你話，我哋香港港股會唔會又可以彈翻少少咧？嗱，就咁睇啲預託證券都一般般嘅啫，啲價格。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一個好客觀嘅情況啦，就係話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都會睇住啲經濟數據啦。睇美國嘅經濟數據就係點咧？就係睇下究竟會唔會擔心佢差，又或者會唔會太好，兩邊都唔同嘅。因為太好就驚加息。太差咧，就直情係差啦咁。咁而家咧就講緊呢一個建築開支咧都跌，呢啲啊預咗啦。咁啊製造業就一般般都算係 OK 咁樣，唔係太差。咁啊亦都算係咁啦。咁而咧嗰個新申領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又出乎意料之外又跌喎，2个月以嚟最低。咁即係點？即係就業市場仍然都暢旺。好啦，幾樣嘢加埋咧，都尚算係唔係太差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再睇埋。其他嘅一啲即係同我哋香港一啲股市又或者係一啲股份有關嘅數據，譬如話理想啊、小鵬啊，即係簡單啲講啦，就係佢哋啲交車咧就都係慢咗少少，咁都冇辦法啦，又電荒又即係好多嘅因素影響住啦，特別係理想都跌得比較多啲嘅，唔係幾理想啊，即係嗰個。 即係嗰個產銷車輛嗰個交付嘅數量啊等等都。咁所以即係簡單啲一句咧，就係如果頭先提及過幾項嘅因素咧，咁啊美股又彈翻啲，咁啊睇下會唔會個氣氛上高都帶動翻港股，即係都叫做又係由19,200升咗1,000点，跟住咧連回咗幾日之後，咁會唔會又叫做撐一撐翻住啦？因為即係真係睇翻日前即係尋日嗰個即係財新個 PMI。就真係唔係幾理想囉，三個月以嚟第一次收縮。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呢尋日港股呢即係受到一定程度嘅壓力嘅其中一個元兇嚟嘅。不過都係嗰句，始終喺而家呢一刻內地政府喺未來都會繼續一啲積極嘅財政政策同埋傾向，都係相對就算唔係超不是輕微寬鬆嘅貨幣政策。咁呢兩樣嘢咧，對於而家即係可以話即係疲憊不堪嘅呢個房地產市場啊，以至到咧就係話受到疫情嘅影響啊，限電影響嘅各行各業，包括製造業咧，即係點講都好都會有啲幫助嘅。即係起碼好過個別歐洲嘅國家，就係經濟已經嘅雪上加霜，天然氣嘅價格已經升咗天花板，但係仲要大幅加息。點講都 係 好啲咯，已經。 嗯，阿鄭偉德其實就講到嘅關於汽車股嘅板塊少少啦。咁其實我哋都講好多啦。咁未來都應該係即係新能源車嘅世界咁樣啦。咁搞到我都想去分一杯羹啦。但我極其量我都係識整四驅車啫嘛，即係都係電能車，不過用乾電池咁樣。咁但係咧，而家譬如話小米咧，聽到佢話，喂，佢哋都想直頭自建。这个造车工厂不用外求、哦。如果这样的时候他这一杯羹他分不分到，可不可以提高小米少少呢？这方面的其 实。好其实应该这么讲，过去小米由自从他即是鸿图大计宣布说要做车的时间呢，我就一直都不是太看好。为什么呢？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其实有阵时呢，即是你做电话的，咁你咪做電話咯，智能手機嘅。咁有啲你做車嘅，咁你就做車啦。你硬係要做多飯嘅時間，咁唔係唔得嘅，都得嘅。但問題就係話資本性開支啦，未來要用嘅錢有幾多呢？仲有其實講緊無論係即係汽車、電動車、運能車，又或者調返轉頭先講智能手機，呢兩個都係一個極度競爭激烈嘅市場嚟嘅。咁所以就話最後個結論係咩呢？你真係做到架車出嚟呢，就唔代表你間公司係可以有盈利，又唔代表呢呢個品牌可以有個持續穩定嘅一個增長嘅業務。咁當然你話去到而家呢刻，其實呢個計劃都行得好耐㗎啦。咁同埋亦都因為過去都嗰兩年啦，其實小米都喺市場度進行咗好多次嘅融資，即係錢佢又不乏嘅。但係好明顯呢，市場對於呢、這、一個即係佢都做埋車嘅呢一個嘅舉動咧，就唔算話睇得太好咯。咁但係咁好客觀講嘅就係到現在，其實即係內地嘅電動車啦，或者運能車嘅新能源車嘅市場咧，其實發展真係一日千里嘅。第二政策亦都有扶持，包括一啲即係稅務上高嘅優惠啦、購置税嘅延長啦、年底啦、出年嘅年底啦，咁好多嘅。呢一啲嘅政策上嘅措施咧，都會幫到呢個行業。咁但係大家又係要留意到嗰樣嘢啦，即係嗱，講緊比亞迪就唔關事，因為股神沽貨就令到股價受壓。咁但係譬如話內地嗰另外頭先都講啦，三大即係自主品牌嘅即係汽車嘅呢一個所謂嘅交付，咁其實理想即係講緊按月都跌成五成幾，小排跌一成幾，淨係未來有少少增長啫。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呢啲即係數字嚟睇咧，大家就要知道就係話，第一競爭激烈係一件事啦。第二，其實咧亦都即係講生產電動車都有好多因素影響佢哋嘅利潤嘅水平嘅。就算已經係好似生產到比亞迪咁嘅規模，全球都其中一個最大啦。咁都要睇下就係話，無論係電池相關嘅一啲成本嘅價格啦、市場嘅競爭啦，咁以至到咧就係話，而家又講啦，又電荒當然亦都影響製造業啦。咁所以即係對到現在嚟講咧，就真係。即係而家即係講小米造車，而會唔會係因為咁而大家可能睇比較睇好佢咧？咁呢樣嘢就未必得啦。 嗯，咁啊留意一下啦嚇。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咧，咁啊中移動年初至到而家為止嗱，45蚊至到56蚊之間咧就上上落落，咁啊尋日就去到52.1啦。咁啊其實喺策略上方面咧，係咪即係嚟緊如果你持有嘅，咁當然開心啦，咁又派息又剩。咁但係如果冇持有嘅，系咪都系几好入手嘅方向嚟嘅咧？ 好，咁當然如果你話講中移動，佢嘅基本業務呢就相當穩定嘅。咁而派息呢亦都相當之高，就算我估價而家升得上嚟，頭先小白都講都算係個交易嘅區間，即係所謂嘅 range 都唔算係低位啦，剩下52蚊都算係過去呢一個月揸住中移動就開心過揸住好多權，都已經係咪先？咁當然喺呢一刻即係又有啲即係消息啦，咁就講緊中移動咧，就同寧德時代咧有啲即係戰略合作協議。咁當然唔知做啲乜嘢啦，因為一個咧就做嗰啲即係同電能車有關嘅一啲嘅原料嘅，咁一個咧就做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網絡嘅，咁係講緊手提電話嘅網絡嘅，最主要嚟講就咁。但係咧，即係講緊呢一個。即係無論係虛擬嘅電廠啦，咁啊，以至到即係智能嘅鋰電池相關嘅一啲嘅產業啦，咁我諗呢個消息咧，可能都會對佢啊，即係講緊呢一個中移動咧，帶嚟少少嘅刺激啦。咁仲有就係 5G 嘅上客量咧，都仍然係有個即係唔錯嘅增長，咁啊淨增長都有120几万户，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就起碼啊，即係就算個市況都風高浪急。都好啦，大家都可能會睇到，即係中移動嘅股價相對地都會係比較穩定，始終佢嘅現金流同盈利嘅能力咧都係比較係即係高咯。咁所以我覺得 O K 嘅，即係如果你話揸咗呢只股份，咁當然你話如果而家走去買落去，咁得唔得咧？咁我諗嗱即係成日都講啦，保利加通道嘅中軸廿天移動線都係一個幾關鍵嘅位置嚟嘅，咁大家可以用即係呢個水平嚟作參考，咁受得住呢個水平咧。都冇咩太大問題 嘅。咁仲有時間同 Dicky 講埋啲日 yen 啦，失守140，創咗24年嘅新低啦。咁啊 ，Dicky 問下你啦，幾耐冇去過旅行啦？仲記唔記得嚇？ 咪就係眼睛想旅行，全身都想旅行啦，全部香港人都係噶啦。 三年咯， 相信有人講咗。我唔想旅行噶嘛，我真係唔可能咯。咁其實咧呢段時間咧，我都磨拳擦掌噶啦，我自己咧都係。經常咧都會去啲各大旅遊同埋啲即係啲航空公司網站，唔好講咁多，喺撳下都係開心。 係啊，撳下都開心。 啊，咦，原來經日本去夏威夷都得嘅喎，咁即係撳嚟撳去咁樣啦。當然未有任何嘅決定啦，咁繼續要睇下啲防疫嘅政策，睇下疫情嘅情況。不過咧，頭先即係講到 yen 咧，我諗我都喺過去喺晨光嘅時段都提過大家，真係唔好唱住啦，13唔好唱啦。過去都講好多，13唔好唱啦。你真係好想唱，整1000 yen 擺喺個台面嗰度，就當去旅行。好啦，咁我唔阻你啦。咁但係基本上就唔好唱住啦。咁因為過去都講過，即係如果從日本嘅經濟特別係佢嘅貨幣政策，基本上對於佢嘅日元嘅匯率嚟講咧，就只有繼續偏軟嘅。咁當然你話嚟到呢度睇埋未啊？ 係咯。 咁都係嗰句，如果你訂咗機票咯，又訂埋隔離酒店咯，咁你就放心唱啦，係咪先？但如果所有嘢都未有嘅，咁我就覺得都唔係話一定要好急嘅。不過嚟到呢啲水平，都即係反映咗過去講嘅情況啦。即係因為日 yen 無論係講緊日本嘅貨幣政策調翻轉，以至到美國一個咁積極嘅貨幣政策不斷要加息縮表，咁所以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即系人民币都有偏远时，日 yen 啊真系咧冇得升嘅，简单啲讲系。 嗯， 我仲谂住晏昼去银行添。 系啊， 去银行做咩啊？ 唔系，但系啲无形啲价唔跌啊嘛，系咪？ 系啦， 你兑换都低咗啊嘛。 做咩先？ 系啊，去银行可以做好多嘢，转案都得嘅，系啊，系咪先？好啊，咁啊，多谢晒 Dicky 啦，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大市啦，连 yen 都讲埋啦，多谢晒你，下个礼拜再倾好嘛。 好啊，多 谢 啊， 唔该，唔该 Dicky， 周末愉快，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优惠想讲下踩单车、你都知道咧，依家香港咧仲有一两间咧共享单车嘅公司咧都仲做紧嘅， 系啊系啊， 系仲可以俾你踩一下嘅。咁除此以外咧，我琴日咧就睇报纸咧，见到一间咧佢租借单车嘅平台， 舊時咧，嗱，問下兩位拍檔啊，租單車你一定試過咧喺大圍嗰度租，跟住踩去大埔或者大美多咁樣啦。 而家踩就踩得好犀利喎，係嘛？你踩荃灣又得嘅喎， 係啦， 你兜個大圈。即係經翻新界東，跟住扮翻過去屯門嗰部， 係啦，屯門又得， 係啦。 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你知唔知我第一次租單車喺邊度啊？我僆仔時代，我僆仔喎，即係你哋可能未出世嘅時候，你知唔知邊度租單車玩 啊？大圍定還是即係九龍城嗰啲單車公園啊？ 咁講應該唔係啊，應該就九龍區個位啫嘛， 都唔係， 唔係烏龜沙。 嗰陣時我哋即係講緊30-40年前咁上下啦，40幾年前點啦？最熱門嘅租單車同埋踩單車嘅聖地咧，石澳啊！ 哦， 石澳嗰陣時嗰、那個 踩單車啊， 嗰陣時有個停車場咁嘅位噶嘛。 依家都有嘅個停車場，不過就冇咗單車踩啦。 我太耐冇去過，所以我唔知依家仲有冇踩租單車，就係租個單車。嗱、如果你識得踩嘅，咁你咪可能踩遠少少，或者好勁啲，可唔可以踩到去咩赤柱啊？咁叫做好勁噶啦嘛，但係都危險噶嘛。 踩到赤柱， 係啊， 要過嗰個石橋噶咯，直情係 啊。咁但係你要好好叻先得啦。 係， 如果唔係嘅話，譬如一家幾口踩嗰啲直頭四個碌嗰啲啊，三個四個碌，即係好似你睇戲 家庭車 嗰啲，家庭車嗰啲咁樣咧，就淨喺個停車場嗰度兜圈咯。 哇！ 就咁樣玩玩，好開好開心噶啦，已經。即係可能我哋去游水。可能游一陣，玩一陣，跟住上去租一個鐘啦，咁啊踩一個鐘頭單車就係咁嘅咋。如果你勁嗰啲，咪可能我租一日，踩遠啲再踩翻翻嚟咁樣。 我真係唔知道石澳有得踩單車喎。嗱，我成長嘅年代咧就喺大圍嗰個單車場嗰度學嘅。咁佢有個大嘅吉地啦，即係 你跟住兩邊都係單車鋪噶嘛，記得 就係咁踩。我記得 唔知咩沙地咁樣嘅嗰個位。係 啦，佢舊時係冇立青地噶，你一撲就損噶啦。但係咧。嗰陣時咧就玩，我記得第一次學單車都係輔助轆嘅，我唔知兩位拍檔係咪輔助轆先，跟住輔助得咁上下咧，後面就屋企人推你，推得兩推你踩到咧，咁就 OK 啦， 踩到就踩到噶啦， 即係通常係咁樣學嘅踩單車就係，小白都喺大圍嗰啲位嗰度學啦， 我係啊係啊， 係啦，咁 我細個嘅時候，阿媽已經整個單車俾我哋，諗住快啲學識踩單車， 係嘛？ 係啊，慳翻啲車費啊嘛，諗住。 哦， 咁係嘅，即係最環保嘅交通工具。 係啊，係啊， 係啦，咁依家都仲有啲共享單車嘅牌子啦，即係你可以俾咗一個叫做定額嘅綁定嘅金額，譬如50蚊，跟住每一程可能2蚊、3蚊咁樣啦。咁不過咧，今時今日咧。连咧公路单车或者一啲靓啲嘅单车咧，都有啲租借服务啊！ 哦，系咩？ 我琴日咧 就系啦， 是我琴日我就手痕咁啊，揿上嗰啲二手单车网啦。因为其实我都有储咗一两架单车噶嘛，咁但系梗系屋企人唔俾再买啦。屋企边有咁多地方可以挂单车啫？单车其实好亚位噶嘛，你都知道。咁但系咧，手痕啊！即係你知今時今日成上網咧，成會有啲嘢彈出嚟話，哇！有人放二手單車啊，乜牌子啊，又話碳纖啊， 係啦，有冇我嗰啲啊？ 咩啊？ 我中意嗰啲就係仲話碳纖咧， 係啊， 10幾萬得個車架嘅啫，其實個碌都未計喎。 係啊，就係睇緊嗰啲架咯，係啊，嗰啲架愛嚟丟噶嘛，係丟架丟架啊嘛，係啦。咁總之嗰啲托得起嗰啲，哇！連嗰啲都有得借喎。咁係點樣借法咧？就係通過一個網站同埋一個 app 咧，就係將架車。譬如你喺大圍站交收，咁有个专员咧就将嗰架车咧就摆到去你面前，跟住咧你踩完之后咧有个专员嚟接翻，咁嗱佢就俾你试下呢啲高级啲嘅单车或者贵啲嘅单车，嗱当然个租个成本咧系贵啲嘅，即系可能讲紧600蚊一日。咁先算啦，系贵嘅， 贵啲我都仲系谂住100零蚊嘅，600蚊一日起标。 但系嗰架单车咧，本身咧系接近9000幾蚊。咁嗱，你无端端买架9000幾蚊嘅单车，你要试人哋边度俾你试啊？ 哇，咁啊大件事啦， 系嘛？ 你一试上瘾之后咧，你翻唔到转头啊！ 咁但系你起码可以， 我会因为呢个原因唔试咯。 但系咁啊，人一世物一世，你都试下。 系啊， 试咗要买咯。哇，咁爽嘅， 租 嘅 啫。 系啊，租啫嘛。因为咧，有啲朋友都系啊，我哋电台都有啲同业系咁啦，即系可能啲消费券一出咗，租架跑车翻嚟玩下啦。租喎，係咪先？咁你唔使太負責任噶嘛，又唔使供。嗱，你租一炮過，可能即係1000蚊一日啦，我當最貴啦。咁但係你冇手尾跟啊嘛，即係好玩又好玩，好玩就記住咯，唔好玩唔好玩去還翻架車俾人， 換咗佢， 係咪先？咁啊，所以呢個租呢個貴單車咧， 我都想试一次，究竟个 surface 系咪真系咁好？佢咧连咧张凳咧都会帮你校埋合适咧，跟住先借，即系你先上车咁踩，踩完之后咧，你喺个 app 嗰度咧还翻就 OK， 可以大家都试下玩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元朗发生伤人案，一名四十岁非华裔男子被人用刀袭击，手部、背部同脚部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送院嘅时候清醒。事发昨晚十点几，事主喺牡丹街近合益广场对开，怀疑被三名男子用刀袭击，原因不明。疑犯事后乘搭一架白色私家车往合财街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长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伤人，交由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的全部既定任务。今次任务特点是航天员从问天实验舱气集舱出舱，有别于过往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任务期间，航天员通过天和核心舱节点舱完成的四次出舱任务。央视报道，问天实验舱的气集舱是今后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一个出口，直径一米，比之前天和核心舱的气集舱宽阔150毫米，令航天员出舱活动变得更加宽松。报道又说，气集舱外方内缘一面的圆柱状是航天员出舱活动时的更衣室，而直径一米的出舱闸门不单止更加方便航天员出入，他们亦都能够携带大件设备出舱工作，大大提升舱外工作能力。中国企业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捐赠抗洪救灾款项，交接儀式昨日在南部城市卡拉奇舉行。中國駐卡拉奇總領事李碧健在儀式上說，巴基斯坦遭遇今次洪災之後，中國政府和在當地的中資企業第一時間盡己所能支援巴方抗洪救災，體現兩國深厚情義，希望巴基斯坦人民早日戰勝災情，恢復正常生活。比鲁兹省灾害管理局主任纳西姆致辞的时候，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巴方抗洪救灾提供的巨大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受访的时候又提到，中方曾经为比鲁兹省提供抗疫物资，在比鲁兹省遭遇今次洪灾之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再次出手相助，展现中方始终和比鲁兹省患难与共的情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完成对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初步视察，部分调查人员会留在核电站直至星期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结束初步视察之后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他说很多工作有待进行，亦都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更多时间，以及待情况缓和之后再作讨论，因此希望可以在核电站设立常驻观察团。格罗西又说，在初步视察的几个钟头内，代表团将很多资料联系起来，视察了关键设施，也都听取了十分清晰的解说，但他形容只是刚刚开始，工作仍然在继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9.93， 瑞士法郎 0.981， 加元 1.315， 人民币 6.907， 英镑对美元 1.156， 欧元对美元 0.996， 澳元对美元 0.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24 点，跌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38美元，卖出1,699.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马场对出。另外荃湾的西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大河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西流角路。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一段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嚟紧嘅话咧，我哋仲邀请到儿童合唱团为我哋表演前。 在世纪念面前，希望面前，可我的眷恋。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心念。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今集四通八达，我哋继续了解服务视像学童嘅心光学校点样喺视艺科教同学仔欣赏蒙娜丽莎呢幅名作，跟住又会请基督教怀志服务处嘅社工介绍佢哋嘅不凡艺术家计划，仲同其中一位纸糊高手刘素仪倾下偈。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医生，医生啊， 医生啊， 你有病，你又有唔妥啊？想知而家搞边科？日月睇电视游戏节目，依家搞边科啦？ 系医生嗰个医啊！ 我订单税每集都会邀请好多名人嘉宾上嚟玩下游戏，从中踢爆坊间好多医学谬误，等大家知道正確嘅医疗信息。依家搞边科，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嗱，头先讲完月饼啦，讲埋啲中秋啊，有个东涌嘅海滨嘅花灯节，有埋皮影戏睇添啊，皮影戏呢样嘢好似几好睇喎，好似喺后边撩下撩下 睇嘅呢个皮影戏真系， 即系同埋好内地噶嘛呢一件事， 唔系嘅，东南亚好多地方都有嘅， 系咪啊？皮影戏系嘛？哦，嗱，我咧就记得细个睇《三国演义》咧，就好中意用皮影戏咧去交代啲千军万马。 簡單啲啊嘛，平啲啊嘛，係咪先？咁後邊有個師傅喺度唱戲啊，譬如啊，藝術唔點樣打法咁樣。 咦，我細個睇齊天大聖多喎，皮影戲 係， 即係有咩大鬧天宮咁樣嗰幕就又係皮影戲。 係啦，咁通常都用呢啲嘅方法咧去表達啦。咁啊，嗱呢個東涌嘅海濱花燈節咧就市民免費入場嘅，咁亦都提早咗，今日就已經開始咯，到9月13日啊，喺東涌嘅海濱長廊嗰度咧就會有呢、這個花燈節啦。咁啊，真系挂晒啲花灯啦，可以俾大家打下卡。嗱，我估计咧就系大澳嗰个咧，嗰、那个彩灯节咧，未必搞得到咧，就费事逼到入去大澳啦。咁、当地呢个区议会可能就，不如褪去东涌嘅海旁啦，嗰度照做啦，照俾大家打卡啦，咁样。咁不过除咗你话有呢啲传统嘅皮影戏睇咧，咁仲可以咧猜下灯谜嘅。咁我觉得今次有啲灯谜咧，又演进咗嘅，有啲系烂 get 嚟嘅 ，I Q 题嚟嘅根本系。 不过就话讲到话，可能之前嗰度搞嘅，咁因为人太多咁样，咁跟住要停啦咁样。咁但系呢个真 系 好尴尬。如果你搞呢啲展览，人少又唔知点算， 人多又话要停，要煞停， 咁啊，睇下點樣控制啦，同埋咧，去到嗰、個東涌海濱咧，個泊車都成問題嘅， 係噶， 因為車位咧其實幾不足噶 嗰度，哎呀， 咁你可能 公共交通工具咯， 係啦，唯有 大家公共交通， 係啦，唯有 巴士、港鐵咁樣咯， 係港鐵都幾好啊，有回贈係， 係啊， 佢而家搭多咗港鐵咧，覺得回贈咧好開心， 係啊，幾開心噶， 乘翻三零四十蚊俾我 呢啲， 真係啊，即係有陣時一餐飯噶啦， 係啊，唔得噶而家， 係啦，咁啊，所以你話喂去東涌係咪需要？搭車啊，或者要揸車咁，自己考量啦。咁啊，講埋個亮燈時間俾大家睇先。咁啊，就每晚6:30至10:00咧，就差唔多收隊噶啦。咁啊，中秋節同埋中秋節翌日咧，亮燈時間咧就會延長多少少嘅，10:30都 OK 嘅。咁啊，亦都有個傳統文化體驗啦。我自己就期待睇個皮影戲嘅，因為始終香港咧就唔係咁多地方可以有得睇，同埋唔係咁多專才啊。即系你唔系话即系就咁攞住啲皮影，跟住就可以啊喐下喐下咁就可以做到个剧目出嚟啊嘛！真系要啲大师傅啊，或者咧喺内地即系钻研啊，或者一个工艺嘅传承咧，先可以 show 到个 quality 出嚟嘅。咁啊，真系我可能自己有机会礼拜六日咧。都入去東涌睇睇呢個皮影戲係咪同我如我想象之中一樣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諗下禮拜六日有咩好去處啦。 土耳其人嘅姓氏原來都係近代先至出現嘅，源於土耳其人推行姓氏法案之後，佢哋嘅姓氏又有啲乜嘢特別之處我哋需要留意呢？想唔想知？巴卷號轉頭話你知。土耳其人在1934年6月21日通过姓氏法案，当其时规定每一位的土耳其公民必须拥有姓氏，而且需要顺序先名后姓，更加讲到明不可以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姓氏的。 当时法案一出，好多土耳其人都为自己攞一个新嘅姓氏，所以好多时都会以花草、动物或者天气现象去作为自己嘅姓氏，近啊嘛，而且方便。系有啲土耳其人嘅姓氏更加原来系同菜市场嘅名称系一样嘅。不过睇翻佢哋最多人拥有嘅姓氏嘅意思，例如系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又或者系岩石坚硬，甚至乎系大石头。有啲甚至乎会用铁人去到形容自己坚毅不屈嘅姓氏，都一样有。原来每一个姓氏都有背后嘅故事，你都应该喜欢自己个名，欣赏自己嘅姓氏。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声邀请咗咧就系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高级督察方思颖 Michelle 上到嚟咧担任嘉宾主持噶。就住咧就系有关香港居民涉嫌代入求职骗案，被人口贩卖集团即系卖猪仔啦，去到东南亚国家被强迫从事诈骗活动呢个主题咧，同我哋一起讲解一下。早晨 Michelle， 小白你好，各位听众早晨。 Michelle 近期咧成日都听到有香港居民代入求职骗案，被一啲卖猪仔嘅新闻报道，咁啊，并且持续引起广泛嘅关注。究竟呢一啲嘅案件咧系点嘅咧？ 其实咧，呢一啲卖猪仔嘅事件，一开始系由海外求职骗案引起，犯罪集团以高报酬、低要求嚟做招来，有骗待业已久同埋求职深切嘅受害人去到东南亚国家，例如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地工作。当受害人到报之后咧，船籍会被犯罪集团禁锢喺当地，被迫从事唔同类型嘅诈骗工作。受害人若果唔遵从，就会遭到唔人道嘅对待，甚至系虐打噶。 哇！无端端只身去到咁远工作，咁啊呢啲受害人都肯去嘅？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呢啲受害人点样被说服去到当地嘅咧？ 大部分嘅受害人咧都系被所谓嘅朋友游说，被社交媒体失实嘅高薪招聘广告所吸引，而被引诱去到东南亚国家工作。嗰啲招聘广告一般会以优厚薪酬、无需工作经验、专业技能或者学历水平等嚟做招来，并且向受害人表示咧，佢哋主要会被派往赌场、地产、制作广告、代购等等，睇嚟好正当而且简单嘅工作。而且犯罪集团会主动提供免费嘅机票、餐饮同埋住宿添啊！ 哇，有冇咁笋啊？ 唉，呢啲都系用嚟吸引受害人嘅伎俩嚟嘅咋。受害人一旦同意受聘，骗徒就会为佢哋订机票。喺大部分嘅事件当中，骗徒只会透过通讯软件向受害人发送电子机票或者摇佢做指示。只有少部分嘅个案，骗徒先会安排同党喺香港亲身接待受害人，为佢哋买日用品，陪佢哋去机场。即系咧，受害人连班骗徒系边个都唔知，咁样亦都会大大增加咗执法嘅难度噶。 咁听起嚟，骗徒咧系有晒精密嘅计划，逐步咁样去到诱使为受害人离开香港噶。 冇错啊，骗徒好多时会安排同党扮演唔同角色去接触受害人，从而攞到佢哋嘅信任。有部分受害人会被安排坐直航客机前往去到缅甸、柬埔寨或者老挝等等，亦都有部分会先飞去泰国，再以陆路或者水路方式被转移去到上述三个东南亚国家。 Michelle 啱啱咧你都提过，求职者咧就系被禁锢喺呢一类型嘅东南亚国家啦，被从事非法工作，实际系点样禁锢佢哋，同埋做啲乜嘢非法工作嘅咧？ 受害人抵达当地之后咧，犯罪集团就会充公佢哋嘅护照，并且将佢哋带到集团所在嘅园区或者大厦禁锢， 強迫他們進行跨國電話或者網上詐騙工作，或者誘騙其他人開設銀行戶口等等。如果受害人拒絕服從，可能會被毆打或者遭到不人道的對待。如果受害人要求離職，集團會開出條件，只要他們成功詐騙某個指定金額，或者由親友加出贖金，甚至乎是成功呃到其他人前往园区工作，才可以离开园区的。 我知道呢，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亦即是 OCTB， 已经就是着手调查这些的有关案件了，更加拘捕了就是涉嫌东南亚诈骗集团的港人成员。今天其实为什么要 OCTB 查的？OCTB 不是查三合会案件的吗？ 正正就是因为这些严重而又有组织的罪案，OCTB 就会统筹所有收到的个案，调查犯罪集团在香港的相关代理人和组织。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机关保持紧密联系，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联络海外执法机构，交流情报和协助调查。 诶，咁有冇啲乜嘢调查嘅成果啊？ 最近咧，警方就以串谋诈骗拘捕咗东南亚诈骗集团喺香港嘅七个骨干成员同埋接头人，包括五男两女。佢哋嘅角色系主要招揽受害人，同埋喺网上刊登失实嘅求职广告，诱骗受害人去到东南亚国家。OCTB 已经正式落案起诉其中三个被捕人士。警方都会继续积极调查相关案件，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的。 Hey, Michelle， 讲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都跟我一样非常担心这些受害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大概有多少香港人求助个案，还有他们怎样可以找到警方帮手的呢？ 根据保安局的资料显示，至今累计收到43宗求助个案，当中28个香港人被确认安全，其中24个人已经回到香港。另外，仍被禁锢的15人当中，3个人在缅甸，12个人正身处柬埔寨，他们的人身自由仍然是受到限制的。至于怎样找我们帮手呢？在外的香港居民和他们的家人可以透过由入境处设立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号码1868，亦都可以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透过网上求助表格求助。随着今次事件，入境处更加设立了一条 WhatsApp 专线51908909，方便求助人和小组联络的。 咁大家就要记住啦，1868/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号码，同埋51908909 WhatsApp 专线。咁以往咧较常见嘅骗案主要咧都系投资骗案、电话骗案同埋网上情缘骗案。不过咧近年反而多咗听到求职骗案。我知道 Michelle 咧，你系专责商业罪案调查科求职骗案专题小组嘅成员嚟噶，可唔可以咧都讲解一下香港嘅求职骗案最新嘅情况系点啊？ 就住数据显示咧，喺本港发生嘅求职骗案的确系呢一年上升咗好多啊！单单在今年上半年，就住求职骗案整体数字已经有1706宗，和上年比较上升了1349宗，升幅超过4倍。而涉案金额比上年同期更加急升超过11倍，去到2亿3000万啊。 咁其实疫情令到好多市民冇工开，甚至失业咧都好耐啦。咁啊令到佢哋求职心切，加上咧而家通讯发达啊，市民好多时咧都会利用网上平台去揾工。呢啲情况系咪都会成为咗求职骗案上升嘅因素嚟噶？ 事实上咧，有超过90%嘅求职骗案，骗徒都系经网上渠道去接触受害人，因为喺网上骗徒更加容易隐藏身份。 嗯， 其实无论系啱啱我提过嘅海外卖猪仔事件，或者是本港发生的求职骗案，犯罪手法都很相似的，就是透过网上社交平台或者即时通讯软件广发招聘广告，内容通常都比较含糊，用一些稳快钱、高薪厚职、无需学历或者工作经验，甚至是包食包住等的字眼去吸引受害人的眼球，针对他们求职心切的心态，从而乘虚而入。这些工作机会大多数都是不存在的，讲到咁吸引，都只系为咗引受害人上钓啊！ 咁讲法嘅话，就算我哋留喺香港揾工，都会有危机嘅、哦。咁不如趁住呢个机会 ，Michelle 啊，你又同大家讲解一下其他类型嘅求职骗案，等我哋可以了解多啲，以免啊成为骗徒猎物都好、哦。 好啊，普遍嚟讲，求职骗案主要有五种常见犯案手法。首先系而家最常见嘅刷单骗案，骗徒招聘受害人充当网上刷单员，喺购物平台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嘅名气以赚取佣金。受害人按照骗徒嘅指示，将金钱入到去佢哋指定嘅银行户口嚟去做平台购物之用。受害人通常都系头几次刷单都会拎得翻本金同埋佣金，但系当受害人插多几张单之后，就无法提现，先至知道受骗啦。 最近咧，我睇新闻见到好多所谓汇款工作嘅工作招聘，系唔系啊？呢一种咧都系常见嘅手法嚟噶。 冇错，第二类咧就系所谓嘅汇款工作啦，系用自己嘅个人户口收到汇款之后，再按骗徒嘅指示，将金额汇到其他嘅银行户口，或者协助提出现金交到所谓嘅公司职员或者律师手上。而喺聘请期间，骗徒咧都会用一啲背景审查啊呢啲睇嚟好似好合理嘅原因，要求受害人提交佢哋嘅身份证副本、入息同住址证明、银行户口号码同埋还联信贷报告等等。但其实咧，骗徒系喺受害人唔知道嘅情况底下，利用咗佢哋嘅个人资料申请贷款。受害人在收到贷款之后就会以为是汇款，于是就不以为然，就这样将这些钱交了给骗徒。当几个月后被财务机构追溯的时候才发现受骗，到时候骗徒已经不知所踪了。 哇，真的要留意住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常见的犯案手法呢？ 有的，第三类就是骗徒会向受害人表示他们的工作性质是负责代表公司向财务机构申请贷款。在成功借贷之后，骗徒就会向受害人声称只要将这一笔贷款交给他们就可以得到酬金了，还答应他们会帮他们还款。同样骗徒都是收到款项之后就会失联，最终都要受害人自己背回这一笔债项。而最后两种犯案手法比例上少，但是仍然有发生的机会，就是骗徒会讹称有工作介绍给受害人，当受害人落答之后，骗徒就会用不同的借口要求受害人缴交费用才可以得到工作机会。另外骗徒也有机会相约受害人在公众地方见面，还直持要借走他们的财物，之后骗徒收到财物或者费用之后就会失联的了。 听了这么多有关求职骗案的陷阱， Michelle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什么防骗的 tips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当各位听众朋友在找工的时候可以留意回这几点的。如果招聘广告用刷单员或者汇款员这些字眼来做招来，这个很大机会是骗局。现在很多贷款在整个申请过程都不需要申请人现身，只要经网上提交身份证、入息和住址证明、月结单等等的文件就可以申请到贷款。大家一定要小心保管这些文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将这些个人资料或者银行密码交给对方，以防骗徒冒认你去申请贷款。如果雇主要求你去银行进行身份认证，就要问清楚银行职员做认证的目的。雇主在招聘广告入边如果没有交代到他公司的资料，只是留下社交媒体或者即时通讯软件的账号做联络，就必须要加倍留神了。 咁所以各位听众呢一定要非常之留意下，切勿轻信标榜稳快钱、高薪厚职、无需学历或工作经验嘅网上甚至乎呢就是社交媒体嘅招聘广告。被正式翻工就要先垫资费用或者保证金，应该呢就要冷静分析衡量嗰啲要求系唔系合理。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外游的话，即使几咁熟都好啦，都要问清楚，因为唔排除你嘅朋友可能正在被骗㗎。讲咗咁耐啦 ，Michelle，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总结一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听众更加提防提防呢？ 其实咧，呢一啲求职骗案，包括啱啱提过嘅卖猪仔案件，都有个共通点，就系骗徒都会标榜份工舒舒服服，唔需要点付出就可以得到好好嘅报酬。大家下次见到咁样嘅招聘广告，就一定要反问自己，边有咁蠢嘅工作呢？最后俾多个 tips 大家。

O2O。 星期五嘅早上啊，阿欧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咧坐过山车，道指咧低开55点之后咧表现反复啊，中后段咧就转势向上啦，全日收报31656点啊，升咗145点啦，标普500指数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点啊，港股 A 之后咧全日偏软啊，要跌72点啦，咁睇到咧焦点所在就系油价咧跌超过3%，咁啊睇嚟咧今日啲油股咧都冇乜运行啦吓，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我哋大壮开咪嘅环节入边，当然啊电话旁边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电话另一边啊，梗系小白啦。早晨，小白。 系啊，我哋大家互相啊，凭住呢个电话联系埋一齐。啊，不过而家真系睇翻坊间嘅时候咧，食物又有牌照啦。咁啊，当然你话马会又有自己牌照啦。望个隔篱嘅就澳门又有赌牌啦。啊，原来喺不经不觉之间，人类喺我哋嘅历史上边都已经样样嘢都规范得好好噶咯，样样嘢都有牌照先至可以营运噶，系咪咧？ 历史上咧就一直到而家，起码我哋香港咧，就好多牌照嘅东西嘅。 系 咁啊，牌照嘅英文就叫 license 另外仲有啲系 permit 咩许可证。 系系 咁啊，大大小小啊，你揸下车啊，开铺头咧，开食肆嗰啲特别留意啦。 泊车有啲人都有 permit 先至入得入去噶。 系啊，所以啊，无牌不可吓。 嗯，当然当然。 咁亦都咧呢个星期咧有一宗咧上诉案件咧啱啱新鲜啊，8月24号出个判案书嘅。 系 啊，亦都关系到啲牌照啊。 喂，嗱，请问何事咧？ 嗱，个主题乜咧？咁好多听众都可能玩过啦，啲个夹公仔机啊。 哦，系、哦，我都玩过、哦。 啊，就真系奇怪地咧，我未玩过，反为试过代表个客仔咧，就系佢咧就系、是、同个女朋友夹粉咧、 啊， 就真系整蛊呢啲咁嘅机咧，用啲方法咧可以攞到啲毛公仔出嚟。 系。 咁人哋就告佢盗窃咧，嗰啲就另外一样嘢嚟噶啦。 系。 咁嗱，呢宗案件咧就因为有关当局咧就话咦？啊！呢啲夹公仔机咧需要攞牌照嘅，否则咧就根据一条叫做《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啊，就话佢无牌经营呢啲嘢，咁啊告咗去裁判法院啦。 哦，咁样原来有单咁嘅事，因为而家见到呢啲夹公仔机咧，其实喺条街嗰度都几多，甚至乎咧见到佢哋做生意嘅手法咧相当方便啊！你只要投资咗个铺位，然后投资埋啲机，放晒啲嘢入去。人都唔使噶啦，財源就自然滾滾來噶咯、哦。 裝修都慳翻多少，因為可能淨係黏下牆紙啊，個天花都唔使點整啊， 打下燈就得噶啦。而家 啊，咁而家啲業主可能真係呢個時間咧租得出，咁大家傾好租金咪就都叫做有收入咯。 啱嘅，啱嘅，啱嘅， 咁所以越見就越多啦。呢啲自助嘅東西，例如洗衣機啊，得好多部位度啊，咁啊。嘅公仔咩都見到有，遲啲唔知會多啲花款啦。 啊，遲啲可能有啲有關食嗰啲啊，唔知會唔會有機會都出現呢個情況添啊？ 嗱，嗰啲就要留意啦，因為咧嗱呢宗案件咧咁啊告咗之後因為頭先咪講開就話裁判官咧就認為依唔使牌嘅喎，咁啊釋放咗佢咁啊控方不服，咁啊上訴啦咁嘅樣咁啊最後咧就去到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基法官席前咧就聽啦咁樣。咁听完之后呢就係、是、黎官呢就寫咗一个都几详细嘅判词。咁最后认定呢呢啲夹公仔机呢係无需要攞呢啲咁嘅娱乐牌照呢咁叫。 喔、哦、竟然係咁样啊，我都有个错误嘅个概念喎、哦。我以为真係要攞牌照先至可以开啲铺头㗎喎。 因为玩亲呢啲机你知啊，以前呢我哋见到有啲叫做咩电子游戏机系嘛。 係啊係啊。 游戏机铺就有个大电视。咁大家對住啊，撥下撥下嗰啲 joystick， 係啊， 咁嗰啲就好明顯咧，係明顯即係話咧，即係冇乜理由唔使攞牌啦。咁 係啊，係啊。 嗱，咁啊，黎官咧喺個判詞裏邊咧，就去審視咗咧，究竟呢條咁嘅娛樂場所條例咧嚇，原來佢起源咧成100年前嘅喎。 哇，咁耐㗎啦！ 係啊，超過100年啦。佢話最初咧係1919年嚇。點解要睇咧？因為下級法院就作出咗個問題啦。佢話：喂，究竟夾公仔機屬唔屬於係娛樂咧？咁 啊，以及咧係相關嗰個處所咧，那個店鋪咧係唔係一個娛樂場所咁啊兩條問題。 嗯， 咁所以首先就睇下咧係唔係娛樂啦。 係， 咁而娛樂嘅定義咧就去到成百幾年前咧，當時嘅。嗰啲社會啊，當然同而家唔同啦。 係啊，係啊。 咁立法者嗰個眼光咧，都係着重於以前興嗰啲咁嘅娛樂啦。 係啊，起碼以前嘅年代唔會有遊戲機先啦。 咁啊，當中咧就係講翻都係嗰啲音樂會啊、舞台劇啊咁嘅樣。 剪影戲係咪都係嘅咧？ 拳擊有喎。 哦，拳擊。 拳擊比賽喎。 係。 即係喺當時可以有人搞拳擊比賽，又發牌照俾佢嘅喎。咦？唔好似嗰啲咩？福爾摩斯啊，新派嗰只咧， 係 影到個男主角又會走去啊，好多群眾睇住啊，仲可能抌兩蚊落去投注，唔知有冇違反賭博條例啊？ 係啦，香港內唔內都有一兩場，唔知係風花雪月嘅拳擊賽嘅。 嗰啲就因為啲公子哥兒啦，係咪搞下搞下興趣啦咁樣咁正式嘅體育運動都有呢啲拳擊比賽嘅。 係嘅。 咁但系咧，就當年咧就有這麼嘅東西。咁、但係法律咧就隨住時代改變啦。咁、去到1951年咧，就刪除咗拳擊比賽。咁但係加咗一啲嘢落嚟咧，今時今日睇咧，又可能未必係合乎社會嘅。嘅氣氛咧，即、就、係、是、有啲叫非正常人士或動物的展覽。 非正常人士或動物的展覽，仲要差70年前，斷估都應該係馬戲團。 好似阿罗伯迪尼路影帝咁，唔系有一出叫咩象人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有啲人可能咧天生唔好彩咧吓，即系生理上啊有啲咁嘅未必正常嘅发展。 系、 当年竟然系可以攞嚟吓展览去收钱，咁、呢个绝不人道嘅嘢啦。 系系系，虽然喺金融小说嘅世界入边，呢啲叫做天生异品啦吓。 咁啊，睇下有冇啲武功高强咧，耐力深厚啦，咁啊唔同啦，有着数啦。 系系 啊，我哋记得以前有啲特别高嘅人咧，粤语片时代有萧锦啦吓，咁啊专门做亲嗰啲巨人咧就揾佢噶啦，咁但系嗰啲唔系展览啊，拍戏啫。 冇错。 咁同样喺1951年呢一次咧，又加咗啲嘢咧，叫旋转木马、摩天轮。 系。 原来有呢啲咁嘅机械装置出现啦！ 哇，呢啲我听得多啦，旋转木马同摩天轮啊，我带仔仔都会去玩下噶。 系啲 merry go round 嗰类嘢，不过咧就系唔系人推嘅，系直头啊！以前阿丽苑系嘛已经结束咗嘅地方咧，带啲小朋友去啦。 系啊系啊， 你可能后生少少。 细个嘅时候就系我阿爸阿妈带我去丽苑，而家我带佢哋去其他地方啦。 啊！而家就少咗呢啲咁嘅场所啦。摩天轮咧，中环都仲有一个嘅。好啦，咁可以见到咧，即系开始个法例咧演进到咧有啲机械装置。咁但系个问题咧就关系到今次啦，因为佢喺1994年嘅时候咧，就将呢个旋转木马摩天轮咧就改咗，因为另外一条新嘅条例咧，就叫机动游戏机括弧安全条例加咗落去。唔好理啲咁文绉绉嘅嘢啦，简单而言咧。佢似乎楞咗一啲係機械裝置嘅， 係 咁、然之後咧就變成喺今次去檢控嘅時候咧，控方嘅基礎就嗱呢啲夾公仔機就機械裝置啦， 係啊， 咁而咧係裏邊係要帶俾娛樂嘅，咁所以咧就要攞牌咁嘅樣，好啦，咁就住娛樂呢個問題咧，就大家就拗咯，点啊样夹公仔机可唔可以带到娱乐咧？咁亦都愣到咗，咁呢啲叫乜扭蛋机有冇娱乐咧？ 扭蛋机咧，如果个小朋友嘅角度就系开嗰下咧，就会好兴奋啦，系咪咁样咧？ 起码嗱个家长肯俾个银钱佢，我谂由嗰秒钟开始咧已经好兴奋。 家长就唔兴奋啦，家长就闭翳啦。 当然讲个小朋友啦，咁佢走埋去入银啊，咁跟住领啊，咁我唔知道咧，即系透过嗰个玻璃嘅罩咧，睇唔睇得到咧，自己心爱嘅东西啦吓。咁总之个小朋友咧就走埋去领啊，自不然得到一啲。快感啦，相信啊， 系啊， 咁而但系咧就控方呢次嘅拗法咧就话，喂呢啲夹公仔机咧系既然嗰个娱乐嗰个字咧或者游乐嗰个字咧喺法例上面冇特别写咧，于是睇字典啦，咁呢一般咧法律嘅显释咧都系咁嘅，咁但系字典写乜咧？佢话游乐 amusement 咧就包括提供娱乐同欢愉嘅活动喎。 哦。 咁因此，咁啊呢個即係不服放咗人要上訴嗰方就話啦：，喂，其實公仔機咧係可以俾使用者相當程度嘅寬裕， 嗯 嘅遊戲嚟嘅，因此娛樂就多於售賣啊。 哦， 扭蛋機就售賣嘅啫，咁啊樣嚇。 係，我都聽得出咧，係明白咗入邊嗰個分別。我都喺度咀嚼緊，到底夾公仔機嘅時候，我嘅心情有幾寬裕，同埋係咪寬裕？ 如果呢样嘢系推翻出去讲咧，咁啲洗衣机铺头啊，啲人可能话系啊，落口供，我当时睇住啲洗衫越洗越干净咧，带俾我欢愉咁。 哦，系、哦，有好多减压嘅人都话，喂，呢啲系一啲叫做咩心理嘅情况，令到自己有一种欢愉快乐嘅感觉噶、哦。 啊！再唔係啲鋪頭遲啲驚住啲人坐喺度等洗衫門咧，播下音樂啊，諸如此類，咦？加加埋埋仲唔係提供娛樂同歡愉？ 我見啲 機械裝置、 啊，我見啲電視台啊，同埋啲線上平台得閒播下魚啊，又或者播住堆火喺度燒下燒下，啲人都睇得好開心，都係歡愉、 啊。啊，無窮咁樣睇啲魚喺度好快樂啊嘛！ 係咯，嗬。 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当然系上诉一方嘅说法啦，咁嘅样啊。咁、主审法官黎官咧审视咗嗰个立法嘅历史啦，咁、再睇翻咧，对比翻咧呢个条例，即系关于机械装置同其他嗰个娱乐吓嘅定义，前前后后咧上文下理咧，佢认为咧，即系如果讲机械装置咧，冇理由同之前嗰啲旋转木马嗰啲唔即系楞上关系咧，咁讲吓。咁所以如果係咁推敲嘅話咧，其實你講緊呢啲人咧可以坐得嘅，即係揸得喐得嗰啲啦。啊，以前嗰啲咩船仔啊、車仔啊嗰啲，先至係呢個條例針對，因為針對啲群體活動啊嘛。 係、哦，即係坐低上邊嘅一齊玩嘅咁樣。 係啦，一齊玩多人嘅。咁其實公仔機就係靜嘤嘤埋去零下扭下嘅啫。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所以佢就認為，喂，兩者好大分別喎。立法者原意唔係咁嘅喎，咁樣啊，亦、都牽涉唔到咧咩大量人士使用嗰啲設施嘅公眾安全啦。咁啊，咁、因此咧就將佢係。睇成呢完全呢係同嗰個原意嗰、那個法律原意無關。咁、因此呢就認為不需要用牌照啦。 哦，咁所以呢個官司就有咁樣嘅進化啦。 係啦，因為佢對方嘅答辯一方就話呢，法庭呢喺詮釋呢啲法例啲字眼嘅時候呢，你知有時候立法者寫嘅時候呢、一嗰啲字眼未必寫得夠闊啦、或者咁清晰呢，亦都時代的改變啦。咁、所以時候法庭呢就可以就住個字眼去推敲下、原本立法者嘅原意呢擴闊啲啲啲去覆蓋返一啲場合嘅一啲場面。咁、但係如果多得滯呢就唔得㗎啦，咪變成咗法庭即係去立法、立法嘅嘢就留返俾即係執法者通知立法當局，即係譬如佢哋通知律政署，喂，我哋想立條法例喎，咁樣，咁咪去立法會度通過咯，嚇。 係啊， 係 啊， 就唔係係咁叫個法庭咧，佢擘多啲，係俾多少少啦，咁嘅樣，咁、就唔係好啱數嘅。 係啦、啊，咁有時夾公仔啊，到底係咪歡愉，大家又可以自己諗一諗嘅。我啊就係睇到咧市面上邊好多時都係啲女仔啊叫個男仔，你夾啦，夾啦，點知夾嚟夾去夾唔到，最後扭耳仔，我啊覺得個過程唔係好歡愉啦。 话佢冇鬼用好过车佢几把嘅， 咪系咯，都系嘅。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威。 好啊，我都去夹夹先，唔该晒小 白。加油啊，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嚟中秋节，不如讲下杨桃啊！杨桃有好多好处噶，可以有利尿作用，而且可以降低血脂。促进消化，仲有啊，女士想美白嘅话都帮到手，因为可以淡化黑斑。好多朋友咧都觉得杨桃咧有助止咳化痰，顺气润肺。不过有啲朋友咧中意点盐食，更加可以咧改善喉咙痛嘅问题添啊！哇，好似好多好处、啊，不过每样嘢食得多都唔好嘅。适可而止啦， 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郑婆婆，郑婆婆喺咪度啊？ 我系啊， 系啊，你好啊，咁啊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咩点唱咧，郑婆婆？ 哦，你系边位啊？ 我系小白啊，你好啊。 哎呀，小白你又唔讲俾我听，哇，你好叻啊！ 哦，系咩？哎，我都系跟你学嘢啊。 我擘开眼就即系话有时五点几起身就等系啦，一六点我就开收音机啊。哇！你呢个节目啊，我最紧要就系赞你哋呢个节目噶、啊。 哦， 四个人啊，好和蔼啊，做得好好啊。 哦，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哇，真系啊，个哇，特别啊，梁永忠啊，我即系我佢细个我睇到佢大啊， 咁犀利咁巴闭。 佢一举一动啊，唉，唔好讲以前嗰啲，佢总之讲好嘢。佢吓、啊、我夜晚有时嗰排仲睇咩啊？狮子山下边啊， 系啊，啱啊，啱啊， 系啊，佢自作自演啊，嗰出啊，哎呀，我睇到个心好好唔舒服，但系又觉得佢好叻噶啊。几 时都咁叻噶啦？ 即系呢啲系真人真事啊嘛，吓、啊，我识得好多人都有呢啲家庭系咁样噶。 继续支持住我哋先得唔得？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啱听， 你真系嗱，小白，我叫阿女啊影，我即系自从啊你哋占咗呢个台啊，吓晨光第一线。咁我未见到你哋真名目，阿梁永忠就识吓，就真系睇到佢大，睇到佢而家 嘅。我都睇佢大噶，我 系啊系，唔系啊？ 梗系啦。 哇！你对家庭哇，你真系全职噶吓，工作啊乜嘢啊？哇！你真系好叻噶。 诶，唔好成日赞我哋啦，赞我哋嚣张啊！ 我 叫 个女啊，系咯 ，send 嗰件你哋几个人嗰啲相俾我睇噶，我成日 亲啊嘛，跟住 得闲就喺电话嗰度立嚟睇。 哦，哎呀，你挂住我哋嘅话，你梗有办法揾到我哋噶嘛，系咪？ 唔系，我唔够胆打电话， 有咩唔够胆啊？ 又惊我心话口杂杂，又唔知讲乜。 听得出就郑婆婆都系性情中人，系咪先？大家啱倾就得啦。咁你要多啲打电话上嚟，郑婆婆。拜拜！ 好开心啊，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我都好 开 心啊！我都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愉快。 小霸，你真系一个家庭，即系乜嘢都顾得掂你话。 系啊系啊！ 哇，心心啊！ 我哋听歌啦，郑婆婆。 正话你讲话哇，嗰啲咩啊，嗰啲仔女啊，哇，你真系啊好爸爸啊！ 系啊， 系咁 啦，听歌啦， 阻你时间啊， 唔阻啊， 好意思啊， 我哋下次再倾。 哎呀，好开心， 得闲饮茶啦，郑婆婆，拜拜， 拜拜。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代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 MC 张天赋嘅记忆面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咁啊呼吁下大家打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需要你啊去送下啲祝福俾人啦，咁啊越送越开心啦吓，踏入咗呢个开学日啦，咁啊好多嘅学生哥咧。翻学咯， 系啊！你都头先同婆婆倾得几开心，得闲饮茶添啊！ 咁啊，有啲就直情啊考 DSE 啦， 梗系要啦。 阿 Gigi 啊，系嘛？阿严明希啊， 系啦， 都今年考 DSE。 考 DSE 嘅，或者你屋企有小朋友，原来佢系六年班啲情分试嗰啲，咁都打电话上嚟倾下偈嘛，大家。 系啦，咁祝福下佢啦吓，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打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9:28，刘畅早晨， 早晨刘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都要同我哋嘅邻居 say hello 喎、 啊，系啊，今日晏昼6:30有呢个好节目啊 ，hello 好邻居，继续咧带大家认识下喺香港生活嗰啲外籍朋友啊，咁今集咧就继上一个星期咧，继续带大家认识下呢个巴基斯坦嘅好邻居啊，咁我哋咧会去探访一个巴基斯坦嘅家庭。咁跟佢哋咧去買嘢食嘅，即係好多巴基斯坦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係穆斯林嚟噶嘛，佢哋會買嘢食咧都要買嗰啲清真嘅肉啊、清真零食啊，佢哋有清真嘅認證嘅。咁究竟係點嘅咧？咁今晚6:30，我哋一齊跟佢哋去睇下。 係咁啊！另外7:30有不一樣的旅程啦，8:00有寵物、啊。 冇錯啊！去到8:00咧，與 pet pet 有約，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節目裏面咧，主持人阿 Kitty 崔潔彤咧，成日帶佢只狗仔阿小豬出現噶嘛。咁、究竟佢同小豬有啲乜嘢？佢哋兩個之間有啲咩得意故仔咧？今集佢會帶大家一齊分享下。另外 上去屋企啊，今日睇啊崔潔彤屋企啊嘛， 都係一個好大賣點。 都係啊，係啊， 睇下乾唔乾淨啊， 睇下日出日落啊， 個廚房啊。 越爆越多嘢，大家自己睇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都好想知道。 仲有咩好节目？快速讲埋啦，唱。 去到夜晚，跟住10:30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咁啊想大家知道下新疆历史咧，今晚要留意啦。 好，多谢阿唱 ，Happy Frida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系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隔离。张国军最近一次翻工系寻日，工作嘅时候有戴口罩同遵守有关嘅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冇外游记录。律政司发言人话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同消毒，其他相关职员亦都会继续接受检测。元朗发生伤人案，一名40岁非华裔男子被人用刀袭击，手部、背部同脚部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送院嘅时候清醒。事发喺寻晚10:00，事主喺牡丹街近合益广场对开，怀疑被三名男子用刀袭击，原因不明。疑犯事后乘搭一架白色私家车往合财街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伤人，交由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英国公共和商业服务联盟说，在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工作的外判员工将会在下星期新首相被选出的同一日开始罢工。路透社报道，在那个部门工作的清洁工、保安、接待员和收发室人员等将会9月5号至6号以健康、安全和权利等的理由罢工。公共和商业服务联盟秘书长马克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舒缓生活成本危机，公务员队伍越来越愤怒和绝望。又说参与今次罢工行动的人员签署的是外判合约，而不是政府的直接雇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81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5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1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6，升2蚊；招金矿业6.33，跌2.3。阿里巴巴92.25，啱啱转咗系92.25冇起跌。友邦保险74.3，跌9.5。鼎丰集团汽车1.96，跌4仙。美团180.2，升1.5。科济药业18.48，跌4仙。汇丰控股47.8，跌4.5。恒生中国企业68.76，跌1毫。比亚迪股份231.6。今晚转咗系232蚊，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03，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5，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4点，跌6点。港金报159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6.5美元，卖出16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路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开。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回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还是比较车多。在封路方面，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的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私底下佢啲朋友都系嗌佢做 Gloria。Gloria 不只是歌名，亦都是阿张爸爸细个为佢改的英文名嚟嘅。今次用本名去创作的原因之一咧，就是佢希望用最真实的自己，更加冇框架地去面对一切。 阿 Jam 邓紫棋，编曲监制咧就阿 Jam 加上龚国。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 Jam 邓紫棋 Glor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集四通八达，我哋继续了解服务视障学童嘅心光学校点样喺视艺科教同学仔欣赏蒙罗丽莎呢幅名作，跟住又会请基督教怀子服务处嘅社工介绍佢哋嘅不凡艺术家计划，仲同其中一位纸糊高手刘素仪倾下偈。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香港和世界各地多了很多并发症叫做多系统性炎症，世界各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接种新冠疫苗其实可以减低了九成以上的多系统性炎症。当现在开始复课，我希望各位家长留意千万不要再等了，其实我们现在给小朋友接种的疫苗都是高度安全和有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我讲咗俾你听噶啦。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喜欢讲这句说话呢？我讲了给你听的了。好像他一早已经讲给你听，你不信，件事最后终于发生，证明自己没有看错。如果他之前没有讲，之后先讲，就会有些抽水的嫌疑，跟着你就会回应翻句有早知没有乞衣啦。不过如果他之前有讲过，之后再讲，那就不得不佩服他真是有先见之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家可以预测到世情，自己不得呢？是讲这句说话的人有天眼通，还是自己有些东西看不通呢？早两天和两个朋友见面，其中一个说，前日他在街好厉害，早上明明好猛太阳，出街不用两分钟已经成身汗，好像冲完凉。咁嘅天气梗係唔会大遮，点知晏昼突然倾盆大雨，搞到成身湿晒，好似冲多次凉咁。我同另一个朋友冇出声，佢见我哋冇反应，跟住又讲，琴日出街无端端遇到塞车，马路多咗好多车，搞到差啲迟到。我同另一个朋友继续冇出声，跟住佢好好奇咁话啦，你哋呢两日冇出街咩？另外那位朋友笑笑口咁话，我一早讲咗你听㗎啦。我朋友话，係喎，你好似真係讲过喎，点解你咁厉害一早知呢？那位朋友就话啦，你有冇留意电台嘅天气报告㗎？一早已经同你讲咗，部分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温度三十几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那位朋友说，你记得咁清楚嘅？呢位朋友再讲，呢排天气日日差唔多，讲咗成两个月都系咁，点会唔记得？出门口之前听晨光第一线啦，阿欧仲会睇埋外面嘅天气，即刻话过你知。那位朋友说，咁你又点知琴日塞车呢？朋友话都系听晨光第一线咯。交通组 Didi 或者 Toby 朝朝同白元浩都有讲交通情况，星期一开始已经话你知九月一号开学，马路一定会多咗好多校巴，叫大家早啲出门口㗎啦，所以一早已经预松咗时间。仲话唔系自己特别叻，只要多啲留意身边事，好多嘢你就可以早啲知啦。 其实朝朝听晨光第一线就得㗎啦。好多资讯都帮到你㗎。各位朋友望一望我即刻秒速回佢。我唔单止有听晨光第一线，我直头主持晨光第一线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想問下幾位拍檔，大家中唔中意食西多士、法式西多士？ 法式定茶餐廳嗰啲啊？ 好肥好肥嗰啲啊？ 這個真係法式嘅，呢個 係咪啊？ 係啊，法式嘅。朱古力醬 OK 嘅 ，OK 係嘛？ 喂，其實。即係西多士係茶餐廳喎， 係咯，我都淨係覺得係嗰陣除喎。你突然之間法式西多士冇乜 feel 喎。 法式係點樣嘅先？你解釋一下啦。 大家聽聽嗰個處理嗰個方法，同大家本身喺茶餐廳食嗰個咧，那個分別會唔會好大？咁首先準備兩件，即係兩片呢一個烤多士啦。好啦，準備咗之後咧，跟住首先你拎住咧其中一片。 你可以攞一個細細啲嘅杯啦，咁喺中間咧就印一印佢，做個控。 講嗰啲口多屎嘅時候，你做咩望住我講？ 我冇望住你， 你係咪想？ 你心中有鬼， 係尊敬嘅意思。望住人講嘢係尊重。 係啦，好嗱，咁你喺個麵包嗰度就攞佢，就中意以一嚿圓形嘅嘢，就印一印佢。咁你知啲多屎如果厚嘅話咧，你揾啲圓形嘅壓壓佢嘅話，咁佢就有個好似圓形嘅窿仔咁樣噶嘛。咁呢個圓形嘅窿仔我嚟做咩嘅咧？就係我嚟落入边嗰个酱就是朱古力酱，咁呢个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好中意食呢个朱古力或者榛子酱嘅，咁啊由细食到大，而家唔敢食啦，当然系，咁但系就我就都几喜欢嘅。好啦，咁你落咗落去酱之后咧，或者你落其他啦，生果嘅酱其实都得嘅。咁你落咗落去之后咧，咁啊做法就好简单啦，先咧落咗个酱喺个圆形个粒位嗰一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埋另外嘅一块面包，另一块面包咧就好似。冚盖咁样冚住咗佢，冚住咗佢之后咧，即系你想象得到两块厚嘅面包就夹住咗，有一个嘅有个窿窿就系装住咗啲朱古力酱。好啦，跟住你就另外咧就再揾一个碗仔，咁啊打蛋啦，打蛋之后你可以我自己会想可能打多两只蛋啦，然后咧就落一少少嘅花生酱，少少花生酱，即系可能一茶匙嘅花生酱，跟住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埋佢，咁你啲蛋浆同嗰个花生酱其实个味咧就已经捞埋咗一齐，然后咧就你就将成个嘅蛋浆咧就倒喺嗰个嘅多士上边，即系头先已经预备咗嗰份嘅多士。好啦，咁你就咁倒咗落去之后咧，然后就好简单啦，咁你就开镬啦，咁你可能有啲人中意用牛油嘅，有啲人唔或者我唔中意食牛油，我利用其他芥花籽油咩都得啦，跟住就整热咗个镬。然后呢因为充满了蛋浆同埋入面有朱古力酱的呢一份嘅面包呢，你就开始轻轻煎佢啦，煎煎煎煎煎煎，咁得啲蛋味又香啦。跟住煎完嘅时候，你发觉呢因为你都会反下佢，咁于是乎你就发觉啲鸡蛋咧就会慢慢将你嗰个两片嘅多士咧就封咗口，即系两片就变咗一块大嘅超级厚多士， 夹埋一齐啦，已经 好啦，冇错，已经夹埋咗一齐啦。好啦，咁你上碟啦。上碟嘅時候咧，就唔係咁簡單。上碟跟住就倒啲蜜糖上，唔係咁簡單嘅。由於你入面咧，我頭先已經搽咗啲好飽滿嘅朱古力醬或者其他嘅果醬啦。咁我嘅做法咧，就會喺嗰、那個成塊多士嘅中間咧，就輕輕切一刀先，然後就將佢屈一屈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會打開咗嘅。打開咗，你就將兩塊嘅多士咧就搭喺面，然後啲朱古力就會喺其中一邊嗰度就流曬出嚟嘅。系啦，咁、那个视觉效果咧，其实都相当之好噶、哦。个视觉效果，因为你见到左边，譬如你将对接或者切开嗰边就放晒喺左边啦，你咪见到啲朱古力酱喺左边嗰度系咁流出嚟咯。然后成嚿嘅多士咧都系充满住呢个金黄色嘅蛋黄，跟住嗰个蛋浆咁啊煎过嘅，咁好香。咁而且嗰个甜度亦都相当之够。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先至就再落一啲嘅糖浆。或者蜂蜜咧，有啲人中意落蜂蜜添嘅，咁啊視乎你即係個人喜歡。然之後咧，就再落埋最後一個好重要嘅，亦都可以打卡必勝嘅咧，就係咩咧？就係啲糖粉啊，嗰啲白色嘅糖粉，審啊審啊再審啊咁樣，咁你就甜到一定夠啦，糖粉啦，有蜜糖啦，有朱古力醬啦，係咪？咁亦都有煎過，亦都香口啦。望起上嚟金黃色，再加埋嗰、那個嗰、那個對比顏色嘅對比就係金黃色同埋嗰個朱古力醬嘅榛子醬嗰、那個顏色嘅對比。所以其實呢一個餸咧，無論你影相定還是味道嗰度咧，我覺得都幾好嘅。嗱，咁你覺得同？茶餐廳嗰個係咪一樣先？ 哦，有啲唔同啊，係啊，朱古力流出嚟啊嘛， 冇錯啦。咁有陣時流心呢一類嘅叫做法式西多士咧，市面上都有嘅，但係就唔係話真係茶餐廳，有啲專係食法式西多士嘅鋪頭咧，就會整俾你啦。 或者有啲女孩子啲啦，即係有啲 girly 啲嗰啲 cafe 咧，其實幾多 幾多，但係其實你見到唔係好難整嘅，即係個過程，你只不過係可能十分鐘之內，你一定係可以上到碟，而且仲幾好味嘅。 其實西多士個餡咧。你哋食過幾多種咧？ 其實一兩種啫， 唔多啊，真係唔多。我都係中意食啲傳統嘢，我好少試新嘢。 係啊，其實常見就花生醬咯，係啊。 綠茶 cream 我都好中意㗎。 阿芭比，你講傳統係你食咗邊一隻？ 又唔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呢一種西式嗰啲咧 ，cafe 嗰啲咧，我試過好少啫。因為通常去到 cafe 咧，見到呢個法式嘅西多士咧，見到個價錢就會唔想嗌㗎啦。 其實呢一類嘅法式西多士，你自己整嘅頭先嘅做法好簡單啦。你想再靚啲同埋升級咧，即係望。 起上嚟，我以為去咗五星級酒店食喎，其實好簡單，你自己另外再準備一支嘅朱古力醬，嗰啲朱古力醬係可以擠嘅，即係好似啲廚師嗰啲朱古力咧，擠啲花紋出嚟啦。另外就係準備定一啲最基本嘅，譬如 cherry 啊，或者係藍莓啊，甚至乎係香蕉切咗片啊，士多啤梨切粒粒啊，你放咧側邊咧半碟嘅話，其實真係等於五星級嘅享受。 有啲個餡咧就會用果醬啦， 係啊， 咁另外咧我食過有一隻咧，大家可以不妨諗下。用芥蔥 哦，芥蔥又係啊， 芥蔥醬做 芥蔥我自己都好中意啊，即係個香味咧係好獨特嘅一種嘅味道嚟噶。 大家發掘下唔同嘅西多士啊！ 我的享樂時代。 所以咧，年紀大咗咧，即係睇嘅嘢唔同嘅。而家會睇下啲養生啊，或者要睇下醫生咁樣。 養生好啦，養生好啦。 咁所以 醫生就備用嘅啫， 都要睇嘅咁樣啊，即係間唔中見下面飲杯嘢咁樣。咁所以咧，今日睇下，咁啊成日都話啊，今朝都同阿小白講，喂幾點鐘瞓啦？我話你見過幾點鐘 set 啫，俾你知道幾點鐘瞓啦。 都唔肯瞓， 係唔係唔肯瞓？有時瞓唔著，咁於是乎最近咧就成日留意究竟食啲乜嘢可以幫助我哋睡眠啊？即係係咪食療啊？咁佢又未知去到食療嘅，即係我睇咗一啲咧係關於改善睡眠質素嘅一啲食物，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趣留意一下啦。 好似藍莓補眼咁樣，呢啲食物就補睡眠。 佢呢度講嗰幾樣咧，好簡單，我哋隨時買到，亦都隨時喺身邊揾到嘅，唔使複雜嘅。佢話第一樣燕麥。为什么呢？维他命 B 集啦、钙啊、磷啊、铁啊，都会有帮助退黑激素啦，亦都帮助你睡眠。咁如果你有食燕麦嘅习惯咧，咁你应该瞓觉系会好啲嘅。 我冇啊，呢个真系。 你冇食燕麦定还是冇睡眠？ 我冇食燕麦，睡眠。 但我想话咧，好多人都中意攞燕麦嚟做早餐噶。 系啊， 咁咪好眼瞓咯，食完之后。 唔系佢帮助你夜晚睡眠啫，唔系催眠啊嘛，唔系叫你即刻瞓啊嘛。好啦，另外一个好简单嘅。豆腐， 豆腐我好中意食喎。 含有丰富维他命 B 啦，大豆啊，咁同埋咧可以帮助入睡，而且对一啲更年期嘅妇女咧，亦都可以舒缓不适嘅。咁所以又系帮到瞓觉。咁如果你间唔中食啊，即系间唔中食下豆腐都几好。 系啊，我直头咧，即系如果屋企譬如有啲滚汤咧，我好中意落豆腐。 豆腐 系啊，咁你话如果行过街市，咁梗系买啲现成嘅豆腐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有阵时屋企都会准备定嗰啲盒装啊，即系你随时你知我雪山卡拉咁远啦，唔系落街有街市啊嘛，即系准备定喺雪柜，你一要嘅时候滚个汤咧，就咁打开佢，挤落去搞掂。 题外话，你哋中意食？冻嘅豆腐定热嘅，即系一定要滚汤倒落去。 滚汤好啲， 滚汤好啲。 我中意食冻嘅， 两只我都好中意啊。 但系依家有啲演化咩玉子豆腐啊嗰啲咧， 玉子好多年啦。 其实佢咧就其实唔系好豆腐啊，我觉得即系个 texture 有啲似啫， 好似啫喱咁。 好老实，即系你同传统嗰啲豆腐，即系喺超级市场啊或者街市咧嗰啲豆品铺咧界出嚟啊，攞个刀片界出嚟嗰啲咧就争好远噶。 冻豆腐咧，咁我即系。即刻做個梁榮忠飲食圖鑑先。我最近有兩種食法咧，凍豆腐，即係當然你揾嗰啲 麻醬 即食嗰啲啦。 有冇麻醬？ 豉油。 第一種 麻醬， 麻醬 好食。你 估唔到 去嗰啲日本熱沙街嗰啲居酒屋咧，佢你嗌一個咁嘅前菜凍豆腐落麻醬咧，佢可以收你三四十蚊㗎。 係啊， 係啊。 哦，咁應該自己屋企整啦。 自己屋企整啊。 另一個最近發現，唔好話發明啊，發現啊，一樽凍豆腐啦，跟住咧。買嗰啲三文魚子，大大粒嗰啲，撳喺上邊，一次過食，跟住當然如果你覺得個味道唔夠，可能落少少日本醋啊咁樣啦，調一調味咁樣，又係好好食嘅。 係 呢個即係最近嘅喜好啊。 加明太子都好食啊！ 啊呢個我又未試過，哇！咁啊， 明太子加咩都好食噶啦，你哋覺得？ 咁啊係嘅， 真係好奇怪，明太子好神奇。 好啦，除咗豆腐之外 ，incredible food 啊 ！Yes， 好啦，咁跟住呢一個。坚果即系普通啲 nuts 啦，有帮助嘅，因为含有维他命 E 啦，又系 B 集啦，同埋膳食纤维啦，咁可以又系可以帮助睡眠嘅。另外呢两种咧，又系简单嘢，芝麻，即系唔系绿豆啊，系芝麻。 芝麻正噶，芝麻可以帮助生发添噶。 系啊，乌黑啊，乌黑秀发系啊， 使唔使黑芝麻、白芝麻？哇咁样。 喂，但系我哋三个，即系我哋依家四个咧，都唔需要黑头发。嗱，你阿钟哥，你又即系依家冇乜点样搞啦，即系特登有啲 style 啦。跟住阿 Barbie 啊，同小白咧都系金色头发噶，依家染咗。 唔知佢哋搞嚟做乜？ 系啊，唔系小白 keep 呢个颜色系 keep 好耐啊。 所謂。喂，其實唔係啊，如果我哋呢啲頭咧，最好唔好食芝麻添啊，因為如果你啲頭髮越烏黑咧，就越難上金色 嘅。哦，係喎，係 喎，咪染黑啲咯。 係啊，唔係你要 keep 住染咯。Bobby 都差唔多要再搞搞佢 啦。 好，講埋最後呢一種啊，同正話豆腐有啲關係嘅，就唔係豆腐啦，變咗豆漿。 豆漿 因為都係一樣啊， 豆漿我 又 好中意飲啊。 係啊，因為佢有呢一個嘅成分咧，可以令人有放鬆情緒嘅一啲嘅幫助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喂，我又唔知食啲乜嘢，但係又瞓得唔好嘅時候咧，就話講嗰幾樣咧，好簡單，你一定買到。而且就算你唔係當係一個主菜，喂間唔中好似就話小白講，我煲湯落磚豆腐已經搞掂啦。 係 啊，豆腐有多食法咧。頭先阿鐘哥又話有熱食啊，又有凍食啊。如果你凍食其實當甜品咧，或者係餐前嗰啲前菜咧，其實真係好值得推介， 幾好幾好， 又有營養，又幫助睡眠， 同埋容易整啊，切出嚟加少少嘢得啦。 坊間咧有啲超級市場咧，佢哋賣嗰啲豆腐做前菜咧，其實佢講到明係譬如日本直送嘅，跟住你一開嘅。其實已經即食嗰啲嘅豆腐咧，其實都好香，入邊佢甚至乎有啲幫你調埋味嘅， 係啦，鹹鹹地咁樣，有啲醬汁喺嗰度喎。係 啊， 呢個都幾方便，同埋咧， 講講下我都想食。 夏天咧瘦身咧，你都知道啊，即係豆腐咧，俾你有飽肚感。但系你又唔使食咁多肉类，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变相就可以减下磅啦。 食豆腐自己买嚟食啦， 系啦， 人哋嗰啲就唔好， 系啦， 唔好食人哋 豆腐啦好啦，28度气温啊，上到10度咧，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